外交空间，将核协议带回正轨。一对男女涉嫌以派口罩为由进入秀茂坪安达村一个单位，抢去财物5600元。警方指男疑犯对当时独留屋内的12岁女童进行严重猥亵行为，并用手机拍摄过程，两人各被控一项爆窃罪。案件今日稍后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8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3,430点，下跌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073点，下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7，日元109.8，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7，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兑美元0.766，新西兰元兑美元0.70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2.66美元，卖出1,74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想着我本分。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而家喺6:09嘅时间啦吓，咁啊听紧收音机，又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讲完个招牌之后咧，咁啊梗系今日朝头早亦都希望咧，啊各位听众都系精精神神嘅。咁啊因为啊公众假期咧就放完啦，咁啊今日咧星期三嘅时间啦，咁啊嚟到4月7日。咁啊出边22度嘅气温啦吓，咁啊今天咧诶好多朋友仔啊都要咧就系再次。翻學唔係翻學，翻工啦。咁啊，翻工嘅朋友仔咧，希望呢幾日咧，特別係尋日嘅時候咧，有把握到最後嘅一個衝刺嘅時間係咩咧？就係休息啦。啊，如果尋日咧有一個充足嘅休息，咁相信今日咧個狀態就會好啲。如果真係玩到癲得滯，玩埋尋日嘅話咧，咁啊可能今日個狀態都有少少要等待恢復，咁啊有啲烏眉瞌睡嘅感覺。希望你今日朝頭早唔會啦嚇。咁但係咧。晨光第一线啊，无论系红日啊，定还是咧系平日啊，喺星期一至五嘅时间咧，我哋仍然会继续咧就准时陪住你。早晨啦、啊，今日朝头早有白元浩喺度。 晨光每日一格。 人如果太过放纵咧，唔系一件好事嚟噶。不过有阵时咧。在某一方面放縱呢會形成一個良好的效果。為什麼這樣說呢？很多成功的企業家他們就會說到了，人如果是不懂得呢去到一放一收、啊、怎樣去到、處理好自己的、時間、啊、或者玩樂的心情的話呢，其實就很容易玩物喪志。咁但係如果你能夠將呢一種嘅動力啊，我哋成日都話啦，喂我好想玩喎、哦、好想玩嘅動力，甚至乎呢會勁到呢就係話喔，我由於我好想玩啊，所以我就會好快脆呢就將手頭上嘅工作呢就徹底完成。啊，原來好多成功嘅人呢，佢哋亦都係一種呢、可能兩走極端啊，佢哋玩會玩得好放。不過他们呢当一工作的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很快去收拾到他们的心情，然后呢就全程很专注在他们工作上面。他们的练习其实由小时候都已经开始了。读书的时候、哎、我们发觉有很多例如名校生，我们会说名校生呢，他们就会、有些运动又好，运动好之余成绩又好。为什么呢？这样啊，除了咧就系、可能你即系会话可能佢本身家族个基因好咁样，但系其实一个重点咧就系佢哋都系有一样嘅特性，就系、当佢哋上堂好专心上堂，当佢哋做功课嘅时候咧好快脆啊，由于上堂专心啦，所以咧就容易记得晒啲重点，做功课嘅时候咧就好快脆，可以咧攞啲重点出嚟做晒佢，然后。咁佢哋咧就會有好多嘅時間剩咗出嚟啦，因為做功課做得快嘛。剩咗之後咧，佢哋就會繼續咧好投入咁樣，又係好投入喺佢哋嘅運動上面啦。例如跑步，會諗下哦點樣可以跑快啲咧？游水，我點解可以游得快啲咧？甚至乎可能做體操嘅，我點可以貼得靚啲咧？做任何事情都專注，咁樣咧就唔怕成日咧都係做唔成咁啊。唔好啦吓，咁所以有阵时咧，你要狂欢嘅时候咧得嘅，但系如果你系能够咧一放一收都做得好好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好好地狂欢。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要成日睇住时间，咁上下就要收一收啦。我话嘅希望你系一个咧，即系收放自如，玩就玩得尽兴。读书做工作都一样可以做得好嘅人啦。 绿野热力在四射，罗曼蝴蝶步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耀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止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越是入夜，越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 强变反应，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我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有夜，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身只等你再去探视，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夜，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斜，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有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视，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 我是白元浩，我好喜欢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紧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早上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又系我林慧 Barbie 啊！唔知道你有冇定期检查牙齿嘅习惯呢？细个嘅时候咧，每年都有学童牙科保健，所以咧年年都要擘大个口，俾牙医先生咧睇一睇到底有冇蛀牙同埋烂牙。不过自从离开咗学校之后咧，牙科保健呢一样嘢咧就要靠自己啦。如果牙齿感觉到不适咧，就应该尽快寻求专业嘅牙医治疗啦。特别是近日看到这一单报道，真的觉得如果牙齿有不舒服的话，应该要尽快求医才行了。话说近日内地有一个男子怀疑因为未有补好隻蛀牙，就导致细菌入脑，并且引发脑脓肿。根据报道，广州的这名50岁货车司机黄欢虽然就身体健硕，不过在今年的3月上旬，突然之间就出现头痛、头晕和发低烧等等的症状。初时他就以为自己患上了感冒，就这样自己吃了感冒药就想着没事了。症状稍微好一点之后，隔了一天头痛就越来越剧烈，于是他的家人就将他带到当地的医院。经过检查之后，就发现脑部的右侧额叶有占位性的水肿，判断可能有感染性的病变，辗转去了几间脑科医院求医。经过仔细的检查之后，医生就说了他是患上了脑脓肿。好彩的是他刚刚已经做了手术，将脓肿入面的脓液抽出来了。他的妻子就向媒体透露说，丈夫去年是因为蛀牙曾经去过当地的牙科医院那里补牙，不过就怀疑呢可能隻牙未补好，以致到牙齿之间有牙缝，所以呢丈夫食嘢嘅时候呢好多时呢都会摄住咗喺啲牙罅嗰度，经常呢都见到佢有吸牙嘅动作。医生就话啦，口腔系一个有菌嘅环境，牙周同埋面部呢系有丰富嘅血液循环同埋脑内沟通，当发生咗蛀牙、牙髓炎、牙周脓肿嘅时候呢，口腔细菌非常容易就会通过血液循环等等的途径进入了大脑，从而就会引致脑脓肿了。医生就强调了，市民一定要去正规的牙科医院就诊。牙科专科医生就表示，大概有3至5成的脑脓疮患者是有牙科问题， 当细菌入侵了软组织，身体产生对抗反应的时候，就会形成脓了。而香港每年大概都有几十宗相关的个案，大家要注意啊！脓疮可能会引致周边的组织水肿，破坏脑部，同时亦都会挤压住脑部，令到脑压上升，并且引发各种不同的症状。严重的话，甚至乎可以致命的。记住啦，如果你牙齿有不舒服的话，一定要找回一个正规有牌的牙医好好根治，以免问题恶化上晒脑，那就大件事啦。 奔波丑小礼物绝版家经典，通宵煮口寿味点，爱上期待你满足的脸，里头再费 22度的气温啊，吓咁啱啊！相对湿度79%，不过空气方面一般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的水平嘅。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好啦，晨光成语百科喺度咧就啱啦，又系同你一齐啊睇睇呢啲咁样嘅故事啊，点解咁讲咧？都系啲老生常谈，不过我哋有阵时真系，唉，点解老生常谈都仲要讲咧？忘记咗咯，唔记得咯，系咪？春秋时期嘅时候咧，咁啊喺魏国嘅有一位魏公啊，成日咧好中意玩一样嘢嘅，系咩咧？鹤啊！哇，你点估到啊？佢兴趣竟然间咧就系同啲鹤喺度玩啊吓，佢又荒废咗咧佢嘅朝政， 咁啊，佢啲殼咧真係我哋講好大隻嗰啲咧，咁啊而家成日都話咩白鹿啊，類似嗰啲嗰啲嗰種嘅感覺嘅殼啊嚇，好大隻嘅，好中意欣賞佢哋啦，好中意咧就有陣時同佢哋一齊出遊啊。有時候甚至乎咧，就等嗰啲叫做殼咧，擺一兩隻喺佢高級嘅豪華嘅馬車入邊。咁而且咧，嗰啲殼啊，坐嘅嗰啲叫做馬車咧，比國家嘅大臣坐嘅仲要嚟得更加高級。好啦，為咗養呢啲嘅殼咧，佢每一年啊都要咧就消耗大量嘅錢財。你知啦，食嘅飼料要好。住嘅地方要整理得好，咁亦都需要啲 manpower 噶嘛，系咪？除此之外咧，仲要咧就系有好多人咧去到照顾佢哋，例如可能帮佢哋处理下佢哋嘅毛啊，整下呢样，整下嗰一样，所以咧要用国家嘅钱咧都用得相当之多噶。由于咧佢玩物丧志，引起好多大臣嘅不满，百姓。亦都咧就系怨声载道，好唔中意佢。后来咧有一个咧叫做北狄嘅部落咧入侵嘅国境啦，竟然间咧一入侵国家嘅时候，冇人愿意咧就为国家咧就系出一分力去到抵抗呢啲嘅外敌，哇咁啊惨啦！咁于是乎点咧？咁啊当然咧就系冇办法打得赢啦，节节咧就败退。好快脆就被人攻陷了，甚至乎连自己的国家都亡埋添。所以话有阵时幻咧，幻想是指沉迷于自己所喜爱的东西，沉迷不紧要嘅，但是都要向好嗰方面沉迷嘛。于是乎丧失了就向上进取的志向，咁咧就只会落得一个失败的收场。放完假啦，咁啊玩物丧志的时间都已经完啦。希望大家可以将沉迷呢一样嘢放翻喺你嘅工作上边。 半打啤酒已经干掉，逐个叫我讲下女伴多少。讲升职，讲到股票，大声吵闹喧哗，仍是那样好笑。啊，仿如从前小男孩踏进班房的画面，今夜聚在这间小店，将心跳一一上演。何时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曾见。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流连在大街中，半夜在鬼街，苦心追过他的那年暑假，即使经已风化，都可开心笑吧。顽童或许已进化，学会怀念青春。仍够贪玩，就算爱侣总有天会失散。年月慢慢感觉逐点转淡，但有最佳好友在旁，狂欢会怎解散？仿如从前小男孩迷上的卡通影片，失望或是觉此也未能避免，都有了怪胎，想再伴我冒险。何时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常见面，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沉迷在幻想中，少年还好吗？他想起褪色的那年暑假，街灯竟照翻。 怎样念旧，早如同默契不必讲出口，感谢在座各位心知己跟好友，就算喝多少的苦酒也不想出你走。 好啦，好快脆去到六点半钟，听听新闻简报，转头返嚟继续黐住我哋晨光第一线。我返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从联邦层面规定国民需持有所谓疫苗护照的构想，政府并不支持。普萨基说，政府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支持一种强制要求美国人必须持有某种认证的制度，亦都不希望将疫苗护照不公平地施加于国民身上。他说政府将为私营单位开发相关认证提供指引，形式可能类似要解答一些常见问题。疫苗护照通常以智能手机程式显示，代表持有者已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拥有相关证明，可以为旅行和使用餐厅等服务提供便利。不过部分由共和党控制的州份出于私隐考虑，限制疫苗护照的开发和使用。美国白宫幕僚长克莱恩在社交专页说，各州州长不论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人，都和白宫紧密合作，加快进行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总统拜登宣布，不迟于本月19号，所有18岁或以上人士都合资格接种疫苗。报道说，他已经指示各州政府本月中旬开始扩大疫苗接种安排。拜登说，感谢所有为民众注射疫苗的工作人员，亦都感谢愿意前来接种疫苗的人，认为这个是击败疫情的途径，又指任何人都不应该惧怕在其他国家发现的变种病毒。他认为变种病毒虽然更危险，但相信疫苗可以应付。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各州为包括长者和前线工作人员在内的优先群组接种疫苗，并已经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扩大合资格接种范围。以色列总统里夫林宣布正式授权现任总理右翼利库德集团领导人内塔尼亚胡组建新一届政府。利夫林说，同国会各党派磋商组阁人选，结果在120名议员中，内塔尼亚胡获52个议员推荐，中左翼的拥有未来党领导人拉皮德获得45名议员推荐，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获得7名议员推荐，16个议员未推荐组阁人选。利夫林表示，内塔尼亚胡组建政府的机会略高，形容授权对方组阁不是容易的决定。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视察疫苗接种中心期间，发现不少外籍人士接种疫苗，认为他们对接种疫苗比较主动积极，但不少市民仍然抱观望态度，仍想等一等。他说，早日接种疫苗，早日可以享受带来的保护和方便，伏必泰疫苗供应期有限，想接种要趁早，而社会一日未达至群体免疫，仍会受疫症爆发的严重影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 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CIBS 全新一季节目带嚟科技主题， 区块链系一个好新嘅技术， 建筑界里面用咗好多虚拟实境嘅。 点解 STEM 咁重要呢？ 继续有少数族裔节目，今次有在港拉丁美洲裔朋友参与。 古巴男人好大男人噶、 哦。Oh yes, absolutely。 咁你最拿手广东小菜系咩咧？ 粗饭。 旅游书不会告诉你的拉丁美洲。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家，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看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同一就过晒啦，啊睇下崔杰同醒成点先。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哇好精神咯、啊、已经 听把声你就知 听把声就知道你好精神啦、啊、係 咪OK 啦，嗱去到好快又去到星期三啦，咁 样去啊，眨下眼啲假期又冇晒啦， 係啊，所以都唔係啊，都好啊，好快又再去到 Happy Friday 啦嘛， 哇係 喎，我哋應該咁樣諗， 冇錯啦。 咁就唔好覺得誒、哎、假期完結啦咁樣，好快第二個假期又嚟㗎啦。 係啊，又嚟㗎啦，又有五六日玩啊，大家。 喂，嗱，小白，我成日咧都見你有 post 啲嘢食相啊，有啲誒嘢食片啊，咁都知道你咧係中意食好嘢人啦、啊，尤其是日本嘢啦、 啊。 不過我想問下你咧，有冇平時好趕嘅時候，或者誒冇乜心機出街食嘅時候咧？会喺屋企食个公仔面或者嗰啲即食面咧？ 我会噶，我会食即食面噶，但系其实我每一次食咧，我都有少内疚，因为我知道即食面咧好唔健康，但系咧有阵时候即食面嗰、那个嗰包咁样嘅味精咧。真係好吸引嘅嗰啲味，跟住我 尤其是飲完酒之後啊， 係啊， 唔知點解個個都話，哎，飲完酒之後第二日咧一起身一定要食翻個回魂面啊，即係嗰啲味精咧令到自己覺得舒服啲啊嘛。 係啊，跟住我食即食面嘅時候又中意咧，譬如整下蛋啊，切下葱啊，炒香佢啊、嗯，所以咧我覺得都係有呢啲咁嘅執著咧，都令到我食個即食面咧都係要啲時間咯、 啊。但我想問你食即食面會唔會配啲嘢飲咧？ 有好多嘅，其实我自己中意食即食面嘅时间咧，就系饮呢一个苹果汁嘅。 哦，咁啊健康翻啲，平衡啲系嘛？ 系啊，同埋因为咧，即食面咸啊嘛，咁一咸一甜咧，咁、嗯、就容易带出咗苹果嘅甜味。饮完苹果汁之后，又容易带翻出即食面嗰种好黑人憎嘅味精味咯。 嗱，好多人咧中意食即食面嘅时候咧，都会配汽水嘅。 嗯。 但是原来咁样食法咧，系会食出祸嘅 喎。哦，唔系嘛？ 新闻咧，佢就话喺内地咧，有个25岁嘅男子啊，日前就系食即食面，配上咗一杯可乐。 嗯。 咁啊，未够一个钟之后咧，就开始个肚咧开始痛啦，腹胀啦，甚至咧痛到咧晕咗喺度，就送咗去急救咧，先至救翻一命。咁点解咧？后来咧，原来主诊嘅医生咧就话啦，你汽水即系个可乐啦。就同呢个即食面一起食咧，系一个都几危险嘅组合嚟嘅。 哎呀，我都有试过嘅呢、這个组合。 系啦，嗱，因为嗰个汽水咧就有呢个碳酸成分啦，而呢个即食面里面嘅胶质成分咧就属于碱性，咁同时摄取呢两种食物咧就容易造成呢个酸碱性物质发生作用啊，就会释放出大量嘅气体啦，咁就加重咗你肠胃嘅负担啦，就容易导致你胃部胀气同埋会胀痛嘅。系啦，咁同埋咧，呢、這个医生咧又话啦，食品公司咧成日都会用呢个油炸嘅方式咧，令到嗰个即食面干身啲，咁所以长期食咧都唔好啊，即食呢啲油炸嘅嘢都系会令到你胃胀啊、胃痛啊咁样样嘅。咁不过我谂呢、這个即系我都系自己睇新闻先至知啦，即系你食个热辣辣嘅面，咁加个冻冰冰嘅汽水，咁梗系锯啦，仲可以一个气出嚟，系咪先？系咯，原来咧呢、這个系我对身体有造成一个危险性喺度嘅喎。 喂，如果咧系嗰啲叫做解构事情嘅节目咧，日本好中意做嗰啲咧，佢可能会留意埋咧，就系呢个人佢煮呢个即食面嘅时候嗰、那个方法，佢会唔会系煮个即食面嘅时候咧就已经先煮个面啦，煮完个面之后咧，咁你嗰个水咧佢就唔会倒嘅，就直接咧就落啲味精落去。咁啊，谂住就一次过咧，就最快嘅方法咧，就煮咗佢出嚟。因为我煮嘅时候咧，我会嗰、那个面咧先煮淋佢先啦。然后嗰个汤咧，我系会另外再攞水咧开出嚟嘅。 跟住同你一样啊，因为咧佢煲咗出嚟有少少白色咧，嗰啲水、有啲胶质咁啊。 冇错啦，因为头先听你讲话嗰啲胶质，或者我哋成日细个开始啲人话系有层蜡喺面啦，咁我就系啦，就会谂咧系一定要煮走佢嘅。煮咗佢之後咧，咁有陣時過冷河啦，就處理咗佢。咁你發覺食落去咧，其實個味係真係好食啲嘅喎。 同埋啲湯你都會覺得好似乾淨啲咯。 係啊，所以我就係諗啦，係咪因為佢用咗一個即係最快捷嘅方法，連埋嗰啲叫膠汁或者我哋叫嗰啲臘嘅湯咧，一次 吞埋落肚， 就吞埋落肚，跟住仲要倒埋管殼落入去添。咁所以咧就出咗呢個問題啦。 系啊，我觉得都有可能啊，所以下次大家食即食面嘅时候就要小心啲啦。咁睇下你点样煮啦，咁同埋如果唔饮汽水，其实都仲有好多嘢饮嘅，咪饮杯茶咪仲健康。 系咯，本身食即食面都系唔健康嘅，虽然咁，但系我哋都尽量喺唔健康嘅情况底下，搵一个最健康嘅方法，系咯，平衡翻咯，系咪？好啦， 好啦， 咁啊，睇下 今朝大家食个健康嘅早餐啦。 系啊，你今朝都食个健康啲嘅早餐啊吓。 OK， 转头见。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晨光百科， 在我们香港街道上面呢，即有很多的其实都好看的、例如原来不同街道他们的电灯柱呢是不同样的、例如近这个主题乐园的那一带的电灯柱又有特别的色彩啦，近机场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那里的灯柱呢，同例如在这个的弥敦道或者公主道，全部的电灯柱呢都是有少少分别的，有些甚至乎是特别的设计。我自己住那里附近，譬如大埔啦，都有些地段它的电灯柱又是特别漂亮的，可能有一啲咧就私人發展商起噶啦，咁所以咧個感覺都非常之不一樣。除咗電燈柱之外咧，香港另外一樣嘢又喺街道上面好容易見得到，不過咧個樣有陣時又非常之唔同噶，係咩咧？就係我哋嗰啲坑渠嘅渠蓋啦。呢啲咁樣嘅渠蓋咧喺我哋社區入邊咧，周圍都見到噶。除咗咧有我哋必須要嘅，例如我哋最知道嘅係咩咧？渠蓋梗係有去水渠啊，或者食水可能喺入面走嚟走去啦，係咪？仲有啲咧就例如電力公司啦，一啲嘅燃氣啊，甚至乎咧就電信嘅網絡咧，咁啊都係會喺呢啲渠入面咧，咁可能走嚟走去噶。呢啲咁樣嘅渠嘅設計咧，咁啊其實喺港英時期嘅香港啦，都已經咧就係不斷有一啲嘅渠務改革而建成嘅。呢啲嘅渠蓋更加咧就可以話建造咗咧就香港製造啊生鐵鑄工業發展嘅歷史。渠蓋的而且確咧又有好多唔同嘅感覺喺入邊啦嚇。 如果你細心啲睇咧，原來每一個嘅渠蓋，佢哋亦都咧就係象徵住咧就係唔同嘅功能嘅。咁啊，入邊有一啲嘅數字啦，或者相關嘅公司咧，都係喺呢度噶。嗱，香港開埠初期嘅時候，西環、中上環、金鐘、灣仔同埋銅鑼灣一帶供水、排放雨水同埋污水設施咧，就並沒有咧就係專責嘅部門負責嘅噃，只能夠依靠咧就係雨水沖走污物。街道上嘅叫做溝渠，亦都咧就係冇冚好嘅，容易滋生咧就係散播嘅細菌。啊，當其時咧就渠道採用咗咧就係雨水污水合流嘅。咁而家我哋成日听嗰啲宣传声咧，就话到啦，我哋唔会同你同流合污噶，系啦，即系话咧，嗰啲雨水啊，甚至乎我哋冲走嘅叫做污水咧，都已经咧就分开咗处理噶啦。渠盖仲有好多咧唔同特色嘅，除咗我哋最典型嗰啲圆形嗰啲渠盖之外啦，有啲咧就系方形嘅。方形嗰啲可能大家就会见到写住一个中文写住煤气，英文写住 gas， 咁啊即系煤气嘅渠盖啦。另外有一啲咧就喺石屎路入边咧，咁啊连埋嗰啲石屎路嘅纹理咧，都一样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渠嗰啲渠盖摆咗上边噶。咁望起上嚟咧，即系见到嗰啲四条嘅线包住咗一个嘅地下，咁啊望起上嚟都几靓仔嘅。好啦，仲有一啲咧就系放喺我哋可能马路侧边啦，咁啊有啲网纹嘅渠盖，呢个咧就方便嗰啲叫做雨水咧就去到走啦。其实每一个渠盖上面亦都注入咧就系唔同嘅代码。原来呢啲渠盖咧，亦都系喺呢啲嘅渠盖上边啊，注明咗佢嘅出世址嘅。入边注明咗咧就系唔同嘅政府部门啦、合约嘅编号、铸造嘅厂房啦、重量等等嘅资料、颜色、形状同埋符号，亦都有佢哋特定嘅意思，方便工程人员咧辨别呢啲嘅渠盖噶。以前咧五六十年代咧，咁啊初时就有一座叫做圆形嘅渠盖啦，咁啊方便咧就咁啊打开啊呢、这个渠盖咧，其实而家都见到噶。圆形嘅渠盖就因为太重啊，咁啊据讲以前呢类型嘅渠盖咧就重大概有400磅，好难咧就拎上嚟噶。故事之后咧就用嗰啲三角形合拼嘅方式嘅渠盖咧去到取代咗啦。去到今日咧，就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渠盖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入边。你会唔会咧？有时候望一望都可以咧，留意一下啊，呢一个渠盖咧系有啲乜嘢特别嘅意思，属于边个部门嘅？了解一下自己住嘅地方，其实都系一件好事啊，系咪？咁我哋可以咧就知道更加多有关于我哋身边嘅事情噶嘛。 实实与你一世。Ooh, ooh, baby, for all your love I promise。花猫怎爱乌龟？我爱的因你是你。Ooh, ooh, baby, with all my love I promise。山谷怎信清溪？我信的都信尽你。为情繁忙有谁陪谁曳？为情无言有谁伴谁起个誓？都东当齐西。为情繁忙有谁陪谁挥？为情无言有谁伴谁起个誓？与你一世。 是无言，有谁陪谁起个誓，愿浪漫一世，真亲你真真一世。 早上的时间，他们是 ERA， 有他们一首歌曲 I Promise。 我是梁永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晨光带眼，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 KOL 入面继续邀请到精神健康嘅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嘅 Circle，Circle 你好啊！ 你今日做乜咁跳脱咧？ 因为咧， 早晨啊，各位， 有阵时一轮嘴噏晒你个 title 咧，太闷啦，应该谂多啲办法咧，即系特别少少，啲听众又会突然之间咧，啊，今日我又 醒 一醒，唔同咗咯，即系好似嗰啲月台嗰啲颜色咧，咪闪下闪下嘅。咁啊，港鐵啲人就話：我哋呢排咧就係紫色嘅，跟住可能一派變做藍色，一派轉咗做紅色，係等啲人咧就 冇留意添。 係啊，佢會等啲人 refresh 下，即係唔好成日諗住嗰個畫咗瓦咧，就即係個安全意識啊減低咗，咁就唔好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啲聽嗰陣時都即係叫 refresh 下咧，等大家記住精神健康嘅急救導師，再加埋呢、這個嚇、社工阿 Circle 咁樣咯，係咪？ 多謝你啊！ 係好啦，嗱，今日我哋又要減下壓啦。 是啊，我哋成日话知己知彼，梗系减压，梗系要知道压力从咩地方嚟啦、尤其是喺工作。 系。 咁我今日就想先讲下，譬如工作，咁工作嘅压力来源有啲乜嘢嘅原因呢？有啲咩来源呢？嗱，我手头上有12个嘅，咁我问下小白先啦。你个工作压力，即系通常啲来源会有啲咩嘅呢？太忙。 Deadline 过咗。跟住，跟住可能遲咗啦，遲咗翻嚟啦。跟住或者係全部都係同啲廣播有關，因為咧廣播最講咧就係嗰個時間啊嘛。如果你連時間嗰個追唔到咧，追唔翻。但係如果你話後邊好多譬如做一啲後期嘅工作啊，多條文嘅工作嘅話咧，其實咧好多時咧都有啲走散位嘅，唯獨是咧就係真係做直播咧。是冇情講，你嗰一秒過咗咧，你永遠都追唔翻，你錯咗永遠都係錯咗。咁呢個其實嗰個壓力咧，即係唔覺意分享咗。其實個壓力咧係好大嘅，即係唔好諗住我哋純粹喺度講嘢，喂冇乜嘢啫咁樣。你諗下我講錯咗一個字，我冇得 edit 嘅喎，或者咪出咗街，哎呀咁我人生就玩完啦咁樣，係咪？咁所以呢個咧都係個壓力。 要你好集中同好謹慎咯。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所以你哋係專業噶嘛？咁啊，我哋又睇下普遍啦，12个原因嘅、哦，就是工作嘅壓力來源啦。咁啊，睇下你聽眾又有冇一啲係啊，都覺得認同嘅啦。第一就係嗰個工作缺乏安全感啊，即係可能唔係好穩定啦，即係隨時會唔會係有機會會被炒啊，或者即係係唔保障嘅咁樣啦。咁呢個都我明白嘅，即係因為你可能聽日唔知自己有冇得開工嘛，或者點解份工好似長期都冇糧出啊，即係周不時都會聽到，咁就會缺乏一啲安全感咯。咁第二咧就係、是、我哋成日都講啦，工作過量啦、啊。咁有啲人咧就會覺得佢權力啦，同埋個影響力係好緊要嘅。咁呢個睇翻唔同嘅職位啦。咁呢個都有機會係一個壓力來源嚟嘅喎。咁咧另外咧就係、是、一啲工作指示同範疇唔清晰啊。即係我工作咧自己要負責啲咩咧都唔係好清楚嘅時候咧，當你好迷茫咁樣做嘢，咁自然就會好似即係好唔實在咁樣咧，都會有壓力嘅產生嘅。咁呢個呢第五個呢就都成日都聽過喎，就同、是、同事之間會唔會有啲唔協調呢，同同事要合作啊，可能今個 team 呢、這個 team 同A team 同 B team 今次要合作啦，大家有唔同嘅角度同一啲想法嘅時候點樣去磨合呢，呢啲都會有一啲壓力嘅，可能大家有不同嘅意見啊嘛，係啦。咁、第六咧就係、是、會唔會有遇到一啲唔公平嘅對待咧、 哦？ 都有嘅， 呢個職場成日都有， 都會聽到嘅。 好多 點解佢翻工咁，我翻工又唔同，我做嘅嘢又 點解佢唔使做，但係佢有呢份糧啊？點解我做到成日積咁樣？ 份量仲少过佢啊，咁好多呢啲说话。 呢个我都成日听嘅。 怀才不遇都系经常听到大家讲。哎呀，我明明我叻噶嘛，做唔到又做唔到呢个位，咁冇理由噶嘛，系咪？都唔俾人赏识嘅，系咯。 系啊，不知不觉间系啦，又会有啲压力产生咗。咁跟住啦，工作会唔会遇到一啲竞争咧？呢都会嘅， 个个都有啦。 系啊，要争取一个 project 翻嚟做嘅时候，都会有唔同竞争啦。吓，咁另外咧就系工作表现啦。其实你表现得好好，但系可能未必。得到人哋認同， 嗯， 即係未必係同大家同一即係一個視野啦，咁，都係會有啲失望嘅時候，都會有啲壓力嘅喎，會質疑自己啦。咁咧，另外啦，就係，會唔會係一個你做緊嘅工作環境唔係一個理想嘅工作環境咧？即係哎呀，我入咗嚟呢間公司，原來都唔係我想象中咁樣嘅，咁就會有一啲嘅掙扎啦，就可能有啲後悔啊，點解會嚟咗呢間公司做嘢啊？咁無形中都會有一啲嘅壓力嘅喎。咁工作時間唔穩定啦，咁但係我又覺得睇下你嘅性格咯。咁如果你本身係一個穩定嘅人，但係轉咗一个唔稳定嘅工作，都系会有一啲嘅状况出现嘅，即系唔多唔少。咁，最后两个咧，就系，会唔会有阵时候工作上面头先小白讲啊，会犯错啦， 嗯， 或者即系，会做咗啲嘢，其实系唔合乎工作嘅要求咧，都系会有一啲嘅压力嘅产生啦。最后咧就系，我会唔会系会被开除啦？ 哎呀，呢，這个梗系最担心啦。呢，這个 最近可能经济环境比较即系有啲。隱憂的時候都會令人擔心自己的飯碗保不保到，是啊，即係都呢啲都是無形中自己可能未發生的，但係諗下諗下的時候咧，啲壓力就會嚟啊。咁壓力儲下儲下咧，有陣時我哋即係都會猛等咧，我哋點樣去急救一下咧？即係突然間上火啊，或者即係猛等的時候，我哋有五步曲嘅。咁今日又即係又睇下可唔可以幫到大家儲喺袋度，希望唔使用啦嚇。 快講，快 要用嘅時候，好啊好啊。咁咧就係當。警號嚟嘅時候咧，大家要撳一撳停掣啦，即係當自己心跳急 速啊， 面紅耳熱啊，你就要 stop 啦。咁咧最好嘅方法就係飲杯水啦，飲水其實係幫自己可以去跳一跳掣嘅，即係幫係平衡一下啦，深呼吸，舒緩一下情緒。當自己去跌入一啲即係去負面嘅時候咧，就反問自己多啲嘅問題啦。點解我會係咪咧？係咪負面咧？會唔會跌咗喺陷阱度啊？咁樣跟住第四步。 但我見啲人咧，如果成日呻自己懷才不遇咧，佢都係繼續喺度問自己點解我懷才不遇嘅喎？ 係咪啊？ 係啊。 問自己其實自己想要啲乜嘢？ 係。 我點樣去達到？咁，我個才喺邊度咧？我可以點樣發揮咧？可以問一下自己做點樣做得到？ 好。 都是好的。咁最后啦，就是分散注意，就是出去行下啦。我成日都建议大家出去行下街噶嘛，跑下步啦。第五呢就是俾一啲金句自己提醒一下自己。即係当我hang咗机啦，即係突然諗唔到呢，攞張卡出嚟，可能係老婆寫俾自己，或者係好朋友寫俾自己提醒自己，可能人一时风平浪静 啊或者即係笑一笑世界嘅美妙呢啲囉。咁就提醒一下自己，可以舒缓下当下猛整或者有情绪飙升嘅时候嘅状况。 或者遇到有啲嘢唔顺利嘅时候呢，听神光，例如六点钟开始已经有神光每日一格。 我都成日听。 都已经喺度同大家分享咗呢，就係好多遇到一啲危难啊，点样去到跨过佢啊，遇到啲挑战嘅时候要点样用一啲正向嘅方式去到面对，都係一啲几好嘅方法啊。 嗯，冇错。 好啦，唔该晒 Seco， 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早上6:57嘅时间。今日呢一个咧，就系因为可能连续放咗几日嘅假期之后啦，咁啊有报道咧就话到啦，喺其中一个咧就行山嘅热点，咁啊叫做荔枝窝，近日咧就出现咗一座咧就叫 LED 电子屏幕播放天气等等嘅资讯。咁有人咧就担心啦，啊呢啲叫做屏幕咧就会为郊区嘅地方就带来一啲光污染。咁啊渔护署咧喺寻日嘅时间下昼咧。他们自己的社交平台也都发出贴文，就说到了电子显示屏呢也都呢就会播放一些宣传的短片的，提示呢就是山友遵守一些山系礼仪和防疫的措施。至于花费多少呢，署方回复传媒查询的时间呢就透露，在北潭涌、荔枝窝、薄扶林水塘和城门水塘呢就总共设有四个电子的屏幕，每个呢成本是23万，即是花费92万。 我自己咧都有去过荔枝窝咧，就睇过都几个月之前嘅啦。佢几时放咧，我就唔清楚啦。咁啊，但系咧我自己就睇翻啦。佢入面都有幾多唔同嘅資訊㗎喎，咁呢啲資訊有陣時會好似用啲廣告影片嘅形式呢就出嚟嘅。咁我當其時都會以為，因為荔枝窩附近一帶呢亦都係一啲重點嘅叫做保育嘅地方啦，咁所以先至有呢啲嘅屏幕嘅。今日又再睇返署方呢就聲稱相關嘅電子屏幕每一日上午呢就八點呢就會開始運作㗎啦。咁並且喺即係1800啊下午六点钟的时间就会关闭，以免影响就野生动物的。咁但系亦都有网民就话到啦，喂，我夜晚九点钟经过，仲见到佢未熄，咁样系唔系有啲嘢坏咗咧？咁样咁啊，等佢哋咧再处理翻啦。啊，资讯同埋呢一个环保系点样平衡呢？中间有好多好玄妙、好微妙嘅位，大家咧就用聪明啲嘅方法咧去到处理，咁就会好啲啦吓。时间好快脆咧，去到早上嘅七点钟，咁我哋先听听咧就系新闻简报，转头分途广播之后咧，咁啊普通话图有音乐早点啦，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咧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混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苗供應期有限，想接種要趁早，而社會一日未達至群體免疫，仍會受到疫症爆發嘅嚴重影響。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风势颇大。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冇听过口琴演绎贝多芬？ 在2013年嘅时候，我哋喺世界口琴节嘅公开组大合奏入面，我哋玩咗一首Beethoven 的 Symphony No. 5的 First Movement， 就是噔噔噔噔做开头的一首非常之急速的乐曲。我们当时是拿了冠军的，这个可以说是我们这么多年来其中一次最辉煌的成就。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钟杰良、彭美斯， 还有创造天团的舒瑶带大家去探访英皇书院口琴队。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础，维护国家安全，构建和谐美好生活，需要爱国爱港的人共同努力。完善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4月15日，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国家安全护我家园。想知多啲，立即上 www.nsed.gov.hk。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咁啊，梗系问佢啦。今日嘅佢系边个呢？就系、是、入嚟直播室嘅 Didi 啦吓。咁啊，早晨啊 ，Didi。 早晨啊，小白。 系、哎、交通方面嘅情况啊，今日就公众假期完咗咯，有冇话即刻有啲咩塞车咁嘅情况未啊？系嘛？ 未啊，未啊，都系咁样啦。可能有啲学校未翻学啊。 啲小朋友，所以咧就路面少咗好多車啦。咁、都只係咧恆常嘅塞車咧，就係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進化花園一段咧就車多嘅。咁、另外咧提一提，你有個道路工程啦，喺九龍噶亞皆老街，由於有渠務工程啦。去觀塘方向近住科發道嘅中線咧，需要封閉嘅。 咁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可能朝頭早嘅時候咧，都今日會好少少啦，未必咧就咁多嘅擠塞咧，就咁早就出嚟啦，係咪？ 係啊，咁你知唔知小白今朝早咧，我突然間醒翻起咧，我嗰日咪撞到你嘅喺個酒樓度係咪？ 係啊。 咁但之前咧發生一啲嘅小插曲喎， 係 因為我咧就唔識得我唔係大埔人嚟噶嘛，咁我就同我同事咧一齊喺呢個大埔去港鐵站度咧，就等巴士咧就去翻大埔中心。是不是那裡叫 大埔中心是啊， 是我就不知道原来这条巴士线 K17 呢星期日和假期不开。 哦是吗？ 是啊，那 其实我都不知道 啊。我傻傻地跟我朋友在等，咦为什么等那么久 K17 都没有的，那怎知道走到个站头望一望、原来写着星期日和公众假期是不开的。 哦， 跟住我哋咧，好彩咧，有好心嘅市民咧就話俾我聽：，哎呀，依條線唔開㗎，你搭翻一架巴士咧，一樣係去嗰啲站嘅啫，不過就多一兩個站嘅啫。咁我哋先醒覺。 因為我自己就中意行路嘅人啦、其實如果我喺大埔墟嘅港鐵站咧，如果要去呢個大埔中心一帶咧，即係要橫過呢一個寶鄉橋嗰條路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會行過去。 係啊，因為我哋你知啦，有啲人中意行又唔熟路喎，所以就喺度等咯。咁啊喺度提一提啲市民啦。原来有些巴士线星期日和公众假期是不开的。 哎哟那我真的要特别留意了、如果去到公众假期的时候，大家要 check 到底自己那段的路段想搭那个接驳巴士是开不开呢，这样。 因为叫我们搭巴士那个是住在大埔很多年的同事的，他竟然不记得了这条巴士线是不开的星期日和假期。 哦是的、没错。那么 Didi 都讲了，其实我跟 Didi 喝了茶、 撞 到还要坐在隔离台。这 个世界真的小。 这个世界是小的，所以、最重要就是大家都开心心了、希望大家今天插足电就上班了。好，麻烦 Didi， 麻烦。那么天气方面就有问一问在外面的阿O了。你好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出边点啊啲天气？ 哇，今日咧秋凉嘅感觉， 竟然 系啊，几凉喎！今朝起身咁可能因为都系密云啦，太阳又未出嚟咁嘅缘故啦，同埋今日嘅温度系相对比琴日同埋前日都比较冻少少，咁啊唔知系咪咁啊？咁啊度数方面一阵就等小白帮我哋睇睇佢啦。咁啊，普遍今日咧可能有啲朋友咧都请多一两日假，咁啊令到个长假期后遗症咧冇咁即时涌现。点解咧？今日咧阿欧揸车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其实路路畅通，路面又少车，我自己咧都以为平衡时空啊。好似冇乜人翻學啊，冇乜人翻工咁樣咯。咁啊，唔知係咪有啲學校都會放多一日假俾啲學生啊？因為即係每年都有好多唔同嘅假期噶嘛，作為學校嚟講咁樣。咁啊，另外就有啲打工仔又會要放翻啲annual leave 咧，啲年假三四月咧都係清假嘅高峰期。 所以咪就係呢段時間清埋佢咯，超級假期啊！所以話有啲人做咗。 系啊，禮拜六日嘅時候都見到有啲朋友啦，咁啊聚會嘅時候都佢哋喺度講話，都唔係講緊今日翻工啊，都遲兩日先翻啊。我問點解，佢話上年個12日嘅歐洲假期都完全取消曬，冇得飛歐洲，咁咪將啲假逐個月逐個月放咯，咁樣。咁啊，原來係咁樣啊，因為上年可能因為疫情嘅緣故啦，好多朋友仔。咁可能 plan 咗嗰啲旅行啊，全部都 cancel 晒啦，取消晒啦，咁所以冇辦法啦，咁就將啲假聚返落嚟今年，譬如呢啲頭搭尾俾你放多一兩日囉，即係同公司嘅 HR 講聲咁樣，所以都呢個可能都係疫情之後嘅新常態啊，復活節假期唔需要即刻返工，因為我而家見到廣播道呢同樣時間，即係平時呢時間呢已經有好多校巴啊，咁啊翻工翻學嘅人 翻學就未翻嘅，應該係啦。 嗱，學啊，可能未翻啦。嗱，我而家見到翻工嘅人，譬如你話廣播道等小巴咧，平時咧都有啲人會等下。今日完全冇喎，一兩個都冇。即係有陣時你一睇佢就知翻工啊，著曬套裝咁樣，係咪先？冇呢啲人喎，咁樣咁可能今日大家都反而過得悠閒一啲。我仲以為今日即係大家哇作戰狀態啦。早少少出門口，因為有嗰個假期後遺症啊，或者放咗幾日假， 放到个人懵咗咁样，应该又唔系懵咗，反而仲可以他调啲，斯斯然咁样。啊，听下晨光第一线，跟住先起身咁样都得。 系啊，如果识请假，梗系请三四五啦，攞翻嗰啲 annual leave 出嚟，系咪？ 系啊，跟住再放埋接住落嚟嘅礼拜六日啦。梗系啦，咁样啊，喂，详细嘅天气交俾你啦，小华。 好，唔该晒，快啲翻入嚟啦吓。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去到大概27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未来两三日多云以及有几阵雨。啲雨水开始嚟啦，风势亦都颇大。而家咧就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中级度嘅水平嘅。早上嘅时间咁啊，听听今天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哎，好似咧踏入咗春天之后咧，除咗我哋之前有提过嘅春困咧，近来都听多咗咧肠胃问题咧，好似喺身边朋友都有发生。 系啊，因为天气又潮湿啦，又忽冷忽热啦，咁好多人都肠胃唔系几好。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咧便秘嘅问题啦，好嘛？ 嗯，好啊。 知唔知咩叫便秘啊？ 我谂系咪真系一段时间唔能够排便就属于便秘噶啦？ 这个就好多都好笼统嘅讲法啦，其实我哋有个定义嘅。我哋先要了解一下正常排便系点先。每一日要去大便嘅次数系几多呢？ 最少一次。 大约系1至2次嘅。因为个食物呢进入个口啦，去到通过胃啊肠啊，然后去到肛门出呢系大约12小时嘅。咁所以一日呢嘅大便呢大约1至2次啦。咁我哋所以平时一日去一次咁样呢都算系正常嘅。咁但系呢，如果我哋两日先一次啊，三日一次，甚至我都有病人咧，系试过一个礼拜先去到一次咧。嗱，呢啲就系便秘啦。 但系咧，我都要问阿 Terry 啦。嗱，呢类情况系只要发生过一次就已经属于便秘，定还是系要长时间发生好多次先为之系便秘咧？ 嗱，如果我哋咧不嬲都大便日都有嘅，呢一两日先至隔一两日啦，又或者呢一两日先至大便特别硬、特别难嘅话咧，当然问题唔大嘅。但如果长时间一段时间，呢排成日都好几个礼拜咯，点样都发觉大便唔系好畅通啊，隔好耐先去到一次啊，甚至好困难、好硬啊，去到真系好痛啊咁嘅情况嘅话咧，咁我哋就要处理啦。 明白。咁有冇话咧有啲咩特别嘅原因会无啦啦引致便秘嘅咧？ 好多人呢就会觉得是热气啦，是不是食咗啲热气嘢咁样。但是其实热气嘢嘅话呢，嗰个情况通常都系短暂㗎，即系除食嗰啲薯条啊煎炸嘅食物啦，咁可能佢排便嘅时候嗰一两日呢就特别硬啦，甚至会觉得好似屁屁有啲轻轻地咁样嘅。咁呢个通常短暂，佢又好容易处理嘅，譬如饮多啲水啊，或者食多啲生果啊，呢个就已经处理到㗎啦。但是呢好多人就唔係咁样嘅。譬如话佢长期嘅时间大便唔通畅呢，会有啲 patient 啊，或者有啲人会反映喂好似好多口气啊。咁甚至呢，因为要成日都要好大力咁样去洗手间啊，所以有甚至痔疮啦。咁就长期因为长时间嘅大便唔通畅呢，甚至可以造成呢一个大肠癌㗎。咁所以我哋都要处理啊吓。咁头先讲咗啦，喂唔系热气，咁就系咩呢？就系佢嘅相反，就系寒啦。因为我哋食物呢进入到口啦，跟住去胃啊肠啊，我哋会经过肠嘅蠕动会喐嘅，好似我哋呢猜面粉咁样会喐嘅，一路喐一路喐一路喐，咁就去到呢个肛门嘅。但系我哋要咁耐时间，即系譬如两日三日先去到一次洗手间嘅话咧，就代表嗰啲食物咧留喺我哋嘅胃肠啦，好耐时间啦。即系话咧喐得好慢，个肠嘅蠕动喐得好慢。咁就系因为寒引起，太冻啦，即系入边结冰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针对呢个情况咧，就唔系清热咁简单，又唔系净系食生果可以解决到。因为好多朋友话：，喂，我亦都食生果，点解都仲系去唔到厕所咧？甚至要咧，好似啲公公婆婆咁，我要买火龙果啊、麒麟果嚟食先至去到啦，咁样。咁呢个真系火龙果啊、麒麟果咧，系比较劲啲，即系通便嘅食物啦。嗰啲麒麟果梗系黄色嗰啲咧，更加有啲 patient 话食完之后会屙到不得了添。系啦，咁我哋要点做呢？我哋就要暖翻个肚仔。咁所以我哋要咩呢？热敷个肚仔啦，即系譬如话啊，成日都大便唔好畅通嘅朋友咧，系可以咧热敷下肚仔啦。仲有咧，做多啲运动，因为我哋个人喐咧， 肠都会喐嘅，同埋我哋喐嘅时候咧，嗰、那个先至咧够有热能，够喐动啦，咁啊肠一做去喐咧，咁啊帮助咧嗰个蠕动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咧生冷食物咧就一定要少食啦，譬如成日食雪糕啊，而家咧天气热啦嘛，系咪？好多人都中意饮冻嘢咯，加冰咯。嗱，飲凍嘢咧都令到啲腸咧好凍嘅，係啦，凍佢就唔喐噶啦。 咁所以即係喺生活習慣方面啦，又或者係飲食咧，都真係要特別注意啦。咁如果係咁嘅話，作息時間啊，又或者係自己本身日常嘅規律，會唔會都有影響咧？ 嗱，都要噶，留意一下嘅就係、是、咧，我哋咧三餐咧都要咧去定時去進食嘅、因為我哋定時進食嘅話咧，啲食物入到嚟，個身體咪即係嗰個胃啊、腸，我哋嘅蠕動就會喐咯。咁我哋咧要食够足够食物、即系如果咧我哋食进食咧系唔定时啦，又或时多时少嘅话咧，咁都影响咗个肠嘅蠕动嘅，咁所以影响咗我哋排便噶。 系嗱，好多时咧听啲老人家讲就话啊，不如含片姜啦，或者系食下啲红枣啦。其实呢啲食物有冇帮助解决便秘问题嘅咧？ 啊，都有嘅，特别系寒性嘅便秘啦。因为头先我哋讲啦，喂，即系。除了所謂熱氣大便不通暢熱氣之外呢，寒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也是常見原因來的、我們經常開冷氣，天氣又熱，我們又經常這樣凍東西。那我們吃那個譬如說紅棗啊、薑啊，這些正正就是呢去暖胃啊，暖返個脾胃一些的食物來的。那所以我們呢除了說薑啊，喝下薑茶啦，紅棗水啊呢啲之外咧，其實都可以食多啲番薯糖水啊。番薯糖水咧，其實咧佢都有咧，即係番薯都係一個健脾胃啦。仲有我哋有埋呢個天然蔗糖啦，又有薑啦，加埋頭先你講嘅紅棗啦，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即系养脾胃嘅食物，尤其女士食完之后亦都系好养颜嘅状噶。 嗯，都几好啊。不过咧，糖水女士可能另外一样嘢就怕肥啦，所以又唔可以食得太多啦。如果 又真咁惊， 系咪啊？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只要咧我哋个脾胃好咧，我哋能够去大便畅通嘅话，咁我哋个皮肤都会靓，因为啲垃圾排咗出嚟嘛。 嗯，咁啊，不妨咧听下 Terry 嘅中谷咧讲咗便秘嘅一啲资讯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咧畅畅通通，日日都咁精神爽利啦。唔该晒。 大家都日日都咁靓吓。 吹散困惑，无事践踏，专注做盔甲，出发攻塔，真情到盔甲，逐一逐一逐一击杀，用寒与血作抵押，无惧孤注一掷。 登基因浸过地后露面前， 烈焰卖出够远见，烈焰弄出够人坚毅， 神鬼交尽怒势做实践， 神念一字一字一字火， 成员未退在阴暗暗面，成败都正面， 以闪光灯在地球大作战， 以废故放大预言一个十年。 火星轨迹快过闪电， 浩荡荡迎来另一新世纪，越闹越热闹是转机，越寂寞越寂寞难有惊喜，运用念力凡人亦都可以飞，下去几多关卡，过了几多关卡，拥抱它，以心血灌溉天地。 一首歌曲 Gloria。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朝早7:22，阿欧都翻咗入嚟咯。 系啊，喂，小华可以同你倾下呢一个几得意啊吓。咁啊，网上讨论区咧见到啊，有个女朋友咁啊，要求个男朋友同埋个闺蜜啊嘅男朋友咧就斗食辣。即系咧，譬如小白你有个女伴啦，我又有个女伴喎，咁啊情景题嚟嘅啫，大家唔使谂咁多。咁呢个情景题咧就系话你嗰、那个女朋友咧就话，哇小白，即系我男朋友食辣好叻噶，去到米线铺食几多几多辣嘅咁样。跟住咧你嘅女朋友嘅闺蜜，即系我隔篱嘅女朋友咧，就话啊小白好叻咩？我男朋友话我仲叻啊！仲可以食几多几多辣添啊！咁样， 哇， 似呢啲港产片嘅经典桥段， 嗯， 大家斗食辣， 嗯， 咁结果会系点咧？ 如果系两个一齐屙咯，佢哋本身食唔到咁辣嘅、断估 系啦，有机会两败俱伤啊！咁啊，真系啊，咁啊，呢个系一个苦主嚟嘅、 啊， 就系、是、个即系唔系好食得辣嘅其中一位男朋友就讲啦，话最后咧就食咗成碗汤咧都系红色嘅， 嗯， 即系你知啦。 其实我哋两个都算食得辣啊， 系啊，但系冇得勉强噶、啊。 但会唔会突然之间会去挑战一啲好劲嘅辣度啊？你 会真系会嘅、啊，但唔系比拼咯， 系啦， 系叫做大家一种修炼咯。我同你嘅说法又点同咧？ 食辣啊，系一种艺术嚟嘅， 系一种修炼咯。即系譬如我会当小白啦，小白有一个唔知关西嚟嘅拉面，哇，地狱之中嘅地狱啊， 系啦，血池 第十八层嘅地狱啊，唔系第一层嘅地狱啊。喂，阿 O 一齐试试咁啊，好啦，咁我哋两个去食啦，食到食唔到咁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咁食唔到唔会勉强，哇，明明食唔到。唔得啊！我要赢白元浩，跟住要饮晒汤佢。咁我又觉得未必，只系个过程入边一个体验。 食辣咧系真系要出于自愿嘅。 系啊， 我都觉得咧，其实大家食辣有阵时中意啲挑战新嘅辣度咧，无可厚非。 系 中意食辣嘅人咧，一定有呢一铺人嘅。即系譬如我今日食五只辣椒嘅，今日我想试下，不如试下食六只辣椒啊咁样。 你唔好五只辣椒突然间变咗十只辣椒， 系啦， 难搞少。 咁我哋都会食辣嘅人都会循序渐进。 系啊系啊。 咁你唔可以话一个原本嗌开清汤嘅人，你突然间同佢讲，你不如试下三只辣椒，其实都要咗佢条命噶。 系啊，呢啲都系一种修炼嚟啦，好似头先咁样讲， 同埋一定要发自内心， 系发自内心， 一定要发自内心。 嗱，咁啊呢位男性嘅友人啦，即系男友啦，即系事主啦，就讲话，哇，嗰一次咧简直系好差嘅一个体验啊，咁啊更加咧俾自己嘅女朋友话咧食得辣先系真男人咁样。 咁又唔系咁讲嘅，我啊够识好。很多男人不吃辣啦，咁唔通嗰啲唔系真男人咩？ 咁听到呢一句，咁嗰个事主梗系嬲 啦， 点都食啦，点都食啦，唔食得辣唔系真男人。 嗰一刻佢有少少肉锤砧板上，件事摆上台咁啊，唔行唔得喎。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有啲 咧， 系啦，咁啊结果系咩咧？个男事主咧就食到头晕啦，冒汗，咁啊第二日咧屙咗四五次。咁当然亦都有网友喺下边留言啦，就系话喂换过个女朋友啦。第一个留言系第二个 唔使换嗰啲辣啊， 系 啦，换个女朋友啊。 系第二个留言咧就系话喂呢啲都系网络嘅潮闻嚟。听下就算啦，唔好咁认真啊，咁样咁可能即系呢件事可能都系一个叫做制作嘅文章，或者即系叫做劇情嘅转化咁样啦。不过有冇啲咁嘅事，我觉得一定有啦。 系啊， 只不过可能冇咁 extreme 啫嘛。 系啦， 即系有阵时即系两批人出街，实会有嗰下嘅，即系突然间又会比较一下话啊，佢啊好饮得噶，啊边个边个唔饮得嘅，即系你喺你自己嘅男朋友面前喺度讲，咁个男仔都会觉得唔系哦，我 OK 啊，咁样咁啊出事啊， 焗住点都饮翻几杯啦。 系啦，呢啲位奉劝，即系做女朋友嘅你，咁啊冇比较，冇伤害， 系啦， 系啦， 有咁多话题呢、這个世界系咪先？你唔好攞呢啲即系饮得多啊，食得够辣啊嗰啲嚟，或者斗有钱啊嗰啲，就唔好攞出嚟比较啦、 啊。 我自己觉得， 其实食辣咧都有分好多门派嘅，有啲门派咧佢咧就主张就系食嗰啲香辣，有啲咧中意食 麻辣， 麻辣，嗯、有啲中意食胡辣， 有啲食泰国辣， 泰国系啦、啊嗯，有啲咧就中意食嗰啲好，我食过一只咧真系好劲嘅辣椒啦，我都觉得系辣嘅， 系即系斋队嘅生速速咁样浸 落去。日本有一只嗰啲辣椒油啊， 系 咁佢声称咧系唔知道用啲咩有 number， 你因为人哋出埋 number 嘅，系唔知咩辣椒几多少度嘅，用嗰一种嘅辣椒咧就去到精制而成嘅、嗯，好似嗰啲香油咁样噶，即 系 好似我哋嗰啲香薰嗰啲精油咁样咧，佢真系咁样一滴滴几滴落嗰个汤面嗰度咧，哇， 辣到癫咗， 佢系真系辣到你有少少痹喎，佢比呢一个。四川嗰啲麻辣咧，仲避得犀利， 系、嗯、可能真系一个单纯嘅辣度啦。 冇错， 嗱，其实睇翻报道啦，早前咧英国伦敦咧一名啦男子食呢、這个南韩方面嘅叫做辣鸡面啊，之后咧都出现呢个牙齿感到麻痹啦，同埋喉咙开始紧缩嘅感觉啊，亦都有少少嘅后遗症出现咗啊，所以辣真系唔好随意食。咁啊，注册中医咧亦都有提出嘅，食辣过度咧会引发呢个急性嘅胃痛。咁、所以如果你唔系好此道者，而且平时冇练习同埋修炼开嘅话咧，就真系咧唔好乱试啊吓。同埋咧辣呢种咧系一种痛楚嘅感觉嚟啊嘛。你食第一啖嘅时候咧，如果你都吞唔到落去咧。你就唔好逼自己， 冇错啦。 身体咧系最诚实噶嘛。 系食辣有阵时，除咗系即系个味觉上面嘅挑战之外咧，即系个修炼去到边咧， 系 就系连埋你啲肠道， 系啦， 你内脏都要承受到呢一种辣啊， 系啊， 先至叫真正食得辣啊嘛。 成件事好似咧食斗士星矢， 如果唔系 修炼咁样， 如果唔系你食完之后你下下都屙嘅，咁即系代表你本身唔适合食辣咯。 今日是四月七日星期三，农历二月廿六，適宜收门纳财。 等我去换咗屋企度大门先， 有需要先换啦。今日忌嫁娶入宅， 点解日日都忌嫁娶噶？ 你认住啫。今日都是世界卫生日， 我会经常注重卫生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新冠疫苗安全性再惹争议。世界卫生组织监管和资格预审部主管加斯帕说，至今未见到这款疫苗和罕见的血栓之间有关联。他说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显示阿斯利康疫苗的好处与风险评估结果需要改变。又指根據來自英國和其他國家的數據，這款疫苗在已經接種的人口之中減少死亡率方面所顯示的好處非常重要。加斯帕預計世衛的疫苗安全全球諮詢委員會開會時，專家會對阿斯利康疫苗作出最新評估。歐洲藥管局疫苗评估小组主席卡瓦莱利，卡瓦莱利早前向传媒表示，从他的意见来看，现时可以说阿斯利康疫苗和血栓明显存在关联，尤其在接种的较年轻人士当中出现脑血栓的情况比预期多，但是目前未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个反应。美国总统拜登话，上任头100日接种两亿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目标正是按计划推进。又指在上个月底，国内超过八成老师和学校雇员已经至少接种一剂疫苗。拜登强调，抗疫战未到终点，现时亦都不是庆祝的时候。 国家仍然面对生死竞赛，有好多工作要做。又指变种病毒传播速度快，单日确诊宗数正在增加。他宣布不迟于今个月19号，所有18岁或以上人士都合资格接种疫苗。翻嚟本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视察疫苗接种中心期间，发现唔少外籍人士接种疫苗，认为佢哋对接种疫苗比较主动积极，但系唔少市民仍然抱观望态度，仍然想等一等。佢表示，早日接种疫苗，早日可以享受带嚟嘅保护同方便。伏必泰疫苗供应期有限，想接种要趁早。而社會一日未達至群體免疫，仍然會受到疫症爆發的嚴重影響。聶德權在社交專頁講述到聖保祿醫院接種中心，以及陪同行政長官到伊麗莎白體育館接種中心的情況，分享不同接種者的經驗。一对男女涉嫌以派口罩为由进入秀茂平安达村一个单位抢去财物5600元。警方说男儿反对当时独留屋内的12岁女童进行严重猥亵行为，并且用手机拍摄过程。两人各被控一项爆窃罪，案件今日稍后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上个星期四，警方调查之后，在寻日朝早在秀茂坪区内拘捕47岁男疑犯，女疑犯就在日前被捕。警方较早前话，涉案男子稍后会被加控向16岁以下儿童作出猥亵行为和制作儿童色情物。又话专家要检视疑犯手机，先至知有冇其他受害人。警方说已经派社工跟进女童和家人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咧，而家咁多条隧道只系红隧啊，九龙入口收费广场一段开始车多。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喺石岗嘅锦上路有铺设煤气喉管嘅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锦上路去锦田市方向右转入去锦田公路，经过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Charmina 在新的歌曲入面展现出自己对美丽的概念，化身成为美帝，展现出美丽的霸气。由歌曲入面听得出她对美丽的态度，充满着节奏。在 MV 入面亦都见得到充满着碰撞的色彩，强烈的对比。是不是这种较劲的感觉就可以突出美丽的态度呢？日本流行榜推介的作品 Charmina美人。You can be beautiful, you can be famous, 見にくいブスが歌ってんじゃないよ。あの時狂った精神に才能が開花、味わったかも不可も一般じゃなかった。本物を君は知ってるかい？知識と経験のエロス。まだ使い物になってるかい？女は皆正気じゃない。 星期日本流行榜的推介作品 Charmina 美人别战。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7:37啊！早晨啊，早晨钟哥，早晨晨光嘅听众。 点啊点啊 点啊！瞓得好唔好啊？呢、這个天气 瞓咩得好啊？差唔多啊！而家呢个咩失眠变成一个习惯 啊！点搞呢？ 实有方法嘅，系啊， 即系又话一早就扎醒啊，个闹钟未响，个人醒咗。 咪住先，你有冇试过用啲方法去整治下佢先？呢两日 自己咁样啊？ 或者可能有冇人话 去下按摩咯，或者 系啦，或者饮下啲咩？啲人话热牛奶啊，即系临瞓之前啊，定系点样闻下啲香薰啊？嗰啲你有冇试过先？ 嗱，香薰咧，以前都有试过嘅，但系唔 work 嘅。即系香薰， 点解？ 我仲觉得哇，喺咩味啊？即系咁样， 即系好醒系嘛？ 好醒， 反而越醒啲。 咁嗰啲咩按摩啊，饮热牛奶，饮完热牛奶就会肚屙啊，一样都试过晒都唔得， 搞唔掂， 搞唔掂啊！顺其自然咧， 啊，你可以还回基本步。 系， 你记唔记得 数绵羊啊？ 啱啱嚟晨光第一线，你教我哋啲乜嘢？ 咩啊？ 哎，我记得，我记咗好耐啦。 听嗰个咁嘅烧木头音乐， 再加埋嗰两粒，唔系一粒波子。 系啊，加一粒波子，你教我哋啊嘛，你每次教我嘅嘢，我都用本书写低佢噶。你 冇 以为我唔记得啊？ 等我讲翻嗰个烧木头嗰个故事先。 Campfire， 好自愈啊，系。 雀雀仔声 ，subscribe 咗嗰个 YouTube channel， 因为你， 我都因为钟哥，所以我有听到咯。 佢成日弹出嚟啊！我明明想睇股票嗰啲，佢就 campfire 加落去，小心啲。嗱，如果你想买嘅时候咧， 烧咗佢系咪？ 唔系，冷静啲先， 静一静心， 冷静先，烧下木头先，卜咁啊！ 所以啲股票炒窿晒，因为 campfire。 猜， 讲笑讲笑。 今日开始你讲啲咁嘅嘢， 系喎， 唔使惊，今日开始应该理论上一阵问下 Kenny 就知啦。 即系你觉得会系即系朝住好嗰方面向进。 系我见信报嘅头版系黑期重上29,000，新经济股呈 现。开心开心开心， 比较正面啲同埋乐观啲嘅预期。 今晚瞓得着啦，大家都。 起码你都仲有两个几个几钟头， 系嘛？ 两行系等下等下，唔使急唔使急。 嗱，不过咁，我想讲咧，瞓得着咧都系一件幸福嘅事啊。咁啊，今日咧带咗一个报告嚟，想同大家睇下嘅，了解下啦。其实呢个报告咧，每一年都有做噶啦，就系全球幸福指数啊。 又系嗰啲。 系啦，就讲唔同地方啦，唔同国家啦，咁啊，有啲咩即系嗰个排行榜系点样样嘅？唔同嘅地区啊，可以话系。咁啊，依据咧好多项嘅标准去到计算呢个排名嘅。咁不如首先问下你哋觉得应该有啲咩标准咧？即系以一个地区嚟讲，嗰啲人啊，幸唔幸福可以 容唔容易伤风咯？ 点解咧？ 因为幸福伤风。 咦，讲啦，讲啦，讲啦，我哋即刻立住咗。 仲有好多嘅，咳都关事噶，好似依家 有系咩？ 系啊， 幸福咳。 系啊， 系啊， 好多噶，而家 低嘅， 胃都关事噶，乜都有噶， 胃 的，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都要低 嘅，呢啲轻松下啫， 呢个都啱嘅，因为咧同呢个健康寿命有关啊嘛，系啊，即系如果你嗰度啲人系成日都有病痛，咁啊嗰个寿命短啲咧，可能都会影响到呢个幸福指数啦。咁啊，仲有咩咧？仲有社会保障啊，人均嘅 GDP 啊，慷慨度啊，对腐败嘅认知啊，等等咧，有好多。一个嘅指标咧去做呢一个嘅幸 福 排名嘅，咁我哋香港咧计完之后咧就系排第77嘅，比起上一年咧系升咗一位，微升一位。好啦，咁我哋睇下一啲叫做归纳咗头十位比较幸福嘅国家，睇下钟哥同阿 O 有冇去过，感唔感受到咧嗰啲人民有几咁幸福啦？第十位咧就系、是、有呢一个嘅 欧洲国家，可能系咪啊？ 如果你最幸福嗰啲，系咪又去翻咩北欧国家嗰啲？ 系啊，丹麦啊，挪威啊， 北 北 啲 歐國家嚟嘅。YouTube 點解突然之間佢走？ 唔緊要，我哋繼續講住 先。 第十位咧係冰島都好幸福 嘅。喺冰島幸福嘅第十位咧係奧地利啊。 嗯， 奧地利 有 冇？ 我有去過。 誒，你去過？ 有好多好多年前。好多年去 過，你都去 九十年代， 點解突然之間？ 我唔記得個地方 奧 地利，維也納，我淨係記住維也納，我成日以為維也納係一個國家嚟，我記咗。 我冇去過 奧地利，我最記得嘅就係食嗰杯雪糕啫。 哦， 係啊，因為佢嗰個雪糕咧，佢唔係話而家我哋喺超市打開個冰箱攞出嚟嗰啲，佢係喺個鋪頭後邊咧即刻整。喺前面就馬上賣，係即係新鮮的雪糕， 新鮮 雪 糕。 喺奧地利，我最記得係食咖喱。 嚇，咖喱 去到奧地利，我同我老豆去啊，我同我爸爸去，去到乜都唔食， 淨 係 食 咖 喱。 佢話有冇飯食？我話有啊，入呢間咖喱鋪應該點都有啲飯嘅咁樣，跟住就食咗個咖喱飯。 但其實去奧地利係食啲咩㗎？有冇話有啲咩特色嘅？ 西餐咯， 都係普通西餐。 你咁樣講曬啦， 係咯， 我梗係食西餐。 你又唔可以咁講，我原先可以知道奧地利有咩食㗎。但我爸因为要吃饭， 好，我原谅你。 中餐，中餐， 孝感动天嘅故事啊！原先我真系答到你呢个问题噶， 系而家唔知道。 我跟住咧， 咖喱咯。 第十位就系奥地利， 第九位就系纽西兰，有冇 去 过 咧？ 有 冇啊？冇去过纽西兰。 我中国去过好多地方。第八位卢森堡， 我又去过。 我有去过。 最细嘅国家嘛，卢森堡。 中国好多地方都去过，所以你有阵时成日话：咦，点解你唔飞嘅？我旧时啱啱识佢咧，我啊，点解你假期你唔飞啊？好多地方都去過， 唔怪之得啦。 原先我都唔信， 系啊，我都 但系真 的，我都聞明個中哥係幾乎唔放假嘅。 唔係啊，因為咧、 啊，你聽過啦， 佢有講過咧，佢嗰陣時讀完演藝學院一年咧， 孭住 佢浪跡天涯啊，佢環遊咗半個世界， 咁又冇大半個歐洲，大半個歐洲，盧森堡就係嗰一轉去咯。 哦、 但系我就冇喺嗰度过夜，因为佢太细啦个地方，咁、我就系 啲房都细啲。大佬我喺香港已经间屋唔大啦，住紧劏房。 因为我就是、我唔记得边度去德国途中咧，我就经过卢森堡，咁我就喺嗰度玩咗半日。咁、所谓嘅玩咩孭住个背囊行，因为自己啊嘛，咁啊行下咁影张相，咁啊走咗咯。 睇到啲乜嘢？ 我卢森堡我就记得条桥咯，但系嗰条桥系咩桥？我真系唔记得咗，可能系巴别桥嚟嘅啫，真系唔记得咗。咁啊， 桥 咩桥？ 桥 咩 桥？ 望一望咁样，哦，树林哦，咁样，冇乜印象。 但系都应该系舒服嘅， 舒服嘅， 好舒服，好宁静嗰啲嚟嘅吓。咁啊，第七位咧就有瑞典， 瑞典 我冇去过， 我都冇， 我都冇去过。但系瑞典我有啲想去，系啦。啊，第六位咧就系挪威。 我亦都冇去過， 應該阿歐係咪去冰島嗰時應該 歐嘅地方 歐歐埋一齊去 啦， 冇錢啊， 咁遠幾廿萬個鐘頭先去得到嗰度，點都玩多幾個國家嘛？ 邊幾個？ 挪威冇啊，就真係挪威同埋 冰島。有冇去挪威的森林啊？冇去到啊！ 挪威有冇森林？ 挪威應該要諗一諗。書點寫出嚟啊？ 應該有啊。 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 可能有嘅，可能有，但我 miss 咗。 是但嗰個森林都叫挪威的森林咁樣。 係啊。 佢奧地利又冇食西餐，去挪威又冇睇森林，做咩嘅咧？ 斯德哥爾摩我有去。 哦哟，呢個係之前有朋友問我，如果開翻關嘅時候，你最想去邊？我就最想去呢個斯德哥爾摩。 會有斯德哥爾摩 後 群 症， 你去完之後。 係，咁你虐待我嘅時候，我都好喜歡你啊！好啦，咁跟住第五位咧就系荷兰。 荷兰 我 又 冇去过，呢条一路数我就唔去啦。 第四位 即系越幸福嗰啲地方咧，越唔去。 少少幸福你都接受到系嘛？第四位就系冰岛啦，阿乌去过。你 feel 唔 feel 到咧？其实嗰阵时 冇噶，完全冇。 因为冇见过 Bjork 啊，系嘛？个女歌手啊 ，Bjork 冇啊， 冰岛女歌手 Bjork 冇啊。冰岛咧，你去用嗰个 Google Map 咧，你要揸车啊嘛，全部都系冰岛语嚟啊。佢翻譯唔到俾你聽嘅， 佢冇啊，冇當地即係翻譯咗做英文嘅一啲版本俾你啊。 Turn left， 格住瓜啦，格格格格格格格 ，roll， 你根本唔會知道噶。 你要睄一睄咯，係嘛？ 睇唔到啊，真係耐不及。大家憑感覺揸嘅啫，去到冰島，你去一次 啦。所有地方都係新嘅，都叫體驗啦。好啦，跟住第三位咧就係瑞士，第二位 太貴嘅地方我就唔去。 丹麥，第一位咧就係。芬蘭係啦，都係啲北歐嘅 國 家咯， 因為嗰個咩啊嘛，保障高啲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喎， 税係咪都要收？ 當然啦，當然啦，當然啦，嗰啲税又高啲啦。咁呢啲就兩睇啦，即係譬如你後生嘅時候，你揾錢階段。 其實你揾十蚊，你可能得六蚊落袋。 係。 咁但係你老咗之後咧，你就會好啲。咁睇你想要啲乜嘢。 嗰啲北歐國家咧，一個幾好嘅計劃嘅。其實近呢一兩年都有推，就係咧啲後生仔咧可以儲一啲積分。點樣儲呢啲積分咧？就係咧去協助啲老人家或者幫助啲長者啊。咁啊儲落一啲叫做幫啲長者生活啊，或者幫啲長者起居啊咁樣。到第時咧，啲後生仔老咗嘅時候咧。又有另一班後生仔會照顧翻佢哋晚年咯。因為歐洲嘅社會就係你就算生咗個仔生個女，其實佢哋都係放羊出去其他地方嗰度居住咁， 一定要翻嚟照顧你噶嘛。 係啦，咁你都係哇，點樣可以老有所依呢？反而就係靠一啲陌生嘅後生仔去，因為佢第時都想有人照顧，而佢去照顧你咯。咁我覺得呢一個係嗰個福利係幾有趣啊，即係將個福利主義嗰個演化嗰一樣嘢，咁你幾得意啊，係咪先？ 所以咧，成日都有一句説話叫咩？中國人養兒防老咧，呢句説話其實咧，而家計一計數，好似唔係好經常聽到啊。就算你都你話呢句説話仍然有喺度咧，你好少聽到有人做緊呢一樣嘢，即係成日覺得咧，如果老人家即係屋企老人家老咗，你要照顧佢。啊！一種婦女，即係成日都係咁樣感覺嘅。咁但係你有冇諗過，當你係 B B 仔嘅時候，其實老豆老母咧面乾睡濕湊大你嘅時候，幾咁辛苦又知唔知？你當然唔知啦。所以而家要拍 video 咯。細細個拍低佢，你睇啦。細個嘅時候我湊你㗎咁樣咯， 但係頭先我講嗰個制度又有啲似。老唔老以及人之老、哦即係你嗰個鋪係 for 大家嘅老人家㗎嘛，咁所以其實都係 共享咯， 共享咯叫做 將個年齡啊，即係拉翻去平均，即係佢入邊篇文章有寫，即係佢係將個年齡拉翻去平均。你覺得好老好無助嘅時候，其實啲後生就注入呢啲動力咁樣咯。咁啲後生點解要注入一啲動力？都見到啲長者係比較孤獨嘅咁樣，或者缺乏愛嘅咁樣，咁樣去溝埋一齊，我覺得幾好。咁當然個聯網究竟運成點咧，要十年之後先有結果嘅，係咪先？要啲老人家再老啲啊，啲後生仔再持續咁樣肯幫啲老人家先知道，一兩年實未必睇到個成果。 而家香港或者好多亞洲國家都係嘅，叫做 Young O 同埋 OO 啊嘛， 係 OO， 即係Young O 就要照顧啲 OO 啊嘛，但係其實都係 O 嘅，即係咩叫 Young O 咧？六十歲咪 young O 咯，即係你好年青的 O， 年青的 O，O 咧你八十歲以上， 咁啊 O 咗 O 啦，就係 O 啊 ，super 老係 super 老。 咁譬如當你六十歲嘅時候，其實喂以前嚟講你都老啦，咁應該有人照顧你噶， 長者卡都就嚟攞， 都有兩蚊搭車咁樣。不過唔好意思，你仲要照顧一個 O， 你唔可以退休住，因為你繼續要照顧啲 O O 咁樣。 所以咧，財富管理係幾咁緊要咧？應該就記得聽下 O 嘅投資環節啦。 我大半夜悶到要玩唐三。煲劇都會砌兩個飯，人哋跳江山我就瞓到晏，唔願發現肚腩軟，日日有夜玩。尖東觀眾東涌西貢灣仔金鐘都有新觀眾，早午晚淨係玩，我冇困難，唔願面對有責難。伴你全人類過癮，一起開心有點過分，長夜漫漫欲罷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到獅子瞓，全力發奮，手機穩穩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到獅子瞓，夠好玩點會瞓？玩手機，玩 cosplay， 玩飛機，玩失蹤，玩三公大富翁，玩 figure， 玩飲茶，玩吉他，玩到冇嘢玩，你可以玩手板。司機，你咪揸緊 GTA 啊？機師，喂你降落甩未嘅喂？中介好新奇，喺屋企好肥，有得玩我即刻會飛。喚起全人類過癮，一起開心有點過分，長夜漫漫欲罷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到獅子瞓，全力發奮，手機穩穩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到獅子瞓。 去玩，仅有十样俾你拣。我好称赞，起全人累过瘾，一起开心又点过分，长夜漫漫欲罢不能。一於今晚通宵玩咗先至瞓，全力發奮，手機穩穩那位接近，全面召集各路高人，一於今晚跟我玩咗先至瞓，要聽晚先至瞓，你不重要玩咗先至瞓。We 咁过瘾点眼瞓， 及时行乐都系幸福嘅一种。听过有郑中基嘅《玩咗先至瞓》。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讲下清明嘅消情嘅，不如好嘛？ 系 清明通常嗰啲纸扎铺咧，就即系有生意做啦。咁啊，今年咧，热卖第一位咧，就系有纸扎店咧推出呢个防疫物资套装，入边有口罩啦、消毒液啦，同埋护目镜啊，以及咧红外线嘅探热窗咁样。 系 要嚟做咩咧？下边 系红外线探热窗， 系系系， 喺阴间 冇蔓延， 阴间应该系冇温度噶。 唔系啊，系冇疫症啊，我怀疑系咪咧？ 系、可能阴间冇疫症噶。 你个冇温度亦都有啲， 即系好似你俾我讲嗰个九点半钟啊，阴间补完计划咁样，即系大家谂嘅嘢咧，好有趣嘅。咁当然啦，喺阳间做嘅任何事，哇，讲到好似堪舆学家咁样，喺阳间做嘅任何事咧，其实。是某種程度上，我覺得是比陽間的人一種心靈慰藉多一 點，都是出自一片孝心， 比自己一種安慰的。 是的，他有紙扎鋪的老闆說今年呢賺錢賺多了，因為留港的人多了，山都拜多了， 都是 也都祈求呢，即是家山有福嘛，即是有些朋友拜山就因為思念啦，有些朋友拜山就想著屋企好起嚟啦， 即係保佑，係 保佑， 全家都平安， 保佑後代嗰啲啦。 所以呢個咧，譬如話揾一個叫做咩福地啊，去下葬先人，就希望後即係後人咧就得福咁樣啊嘛。咁所以呢個我又係覺得好奇怪。点解佢在生嘅时候，你唔揾个好啲嘅地方俾佢住？ 系， 即系要佢走咗之后，俾我揾个好啲嘅地方俾你。咁在生嘅时候，俾个好啲嘅地方佢住得唔得啊？又冇， 系 咧，我哋冇钱啊，将就啲住住呢度先啦，劏房冇所谓，顶住先啦。但系过身咧，揾个好啲嘅地方俾佢。 系啊，烧间大屋俾你， 好辛苦。 揸靓车两架唔够，三架烧埋个司机俾你咁样系嘛？咁啊，今年除咗嗰个防疫嘅套装热卖咧，其实咧点心都系热卖啊吓。點心都幾精緻啊！鍾哥，你可以睇下啲紙扎咧，師傅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傳統嘅工藝。 但係呢啲咁樣燒出嚟會唔會有唔同嘅味嘅？即係譬如話嗰個叉燒 有鳳爪味， 叉燒燒出嚟有叉燒味。 你呢個真係可以諗下， 可唔可以有兼味喎、啊？真係， 我真係覺得幾 有噱頭、啊。 包括我而家睇到有乜嘢咧？燒賣有啦，鳳爪排骨飯都有。 係， 咁鳳爪排骨飯燒出嚟真係有 鳳爪排骨味。 先人倍感開心啊！係咪？ 係啦，咁因為咧，即係成日都話先人食香啊嘛，但係香嚟嚟去都係嗰一種味，有時都寡噶。咁有啲唔同嘅香，有唔同嘅味， 等等先。但係我哋拜山嘅時候咧，又都真係有啲真嘅食物嘅喎，即係你話叉燒雞同 又係真， 又真係真擺喺嗰個 嗰啲你食噶嘛。 咪先人食先， 先人食先， 所以話你後生女你唔知先人係舐。只是舐啫，佢唔食嘅，所以成日你叫咩见鬼十咧嗰阵时， 舐 叉烧啊嘛，佢唔系食叉烧啊嘛，烧肉咧，佢系叉烧嗰啲烧味类咧，就系先人舐完之后你食啊嘛，系咁样个逻辑噶嘛。 所以呢一啲有味，即系你话烧完嗰啲，佢就真系可以食啦。 哦，烧味佢食都流。 不过我细个 烧味 烧味系嘛，就要 烧 嘅 有味。 唔係，我話細個咧，有時都會問屋企人嘅，即係除咗即係我哋聊表孝心啦，叫做買呢啲紙扎用品之外咧，亦都有好多金錢噶嘛。即係佢 金銀衣紙嗰啲， 係啦，好多銀 接嗰啲金元寶啊， 同埋其實就咁一沓錢都有噶，即係嗰個銀碼好大嘅咁樣。 永通銀行嗰啲， 係啦，咁我就會話，咁佢都有咁多錢啦。 咁佢自己買自己中意嘅嘢咪得咯？ 咪咁你下面咪即係計到數咯？下面嘅通貨膨脹好大咯，好嚴重咯。 嗯， 咁咪有乜理由你燒張一億落去啫？一億我嚟做咩？買粒糖嘅咋？即係個通貨膨脹好嚴重噶嘛。 但我幾廿兆幾廿兆咁樣燒嘅喎。 冇用㗎，冇用㗎，都係買多幾粒糖咯。哦、幾廿兆都係買十粒糖。 所以都係燒物品會比較好。 唔係啊，但係依家已經有好多唔同嘅智能電話啦嘛。 係、嗯、啊， 冷不防佢哋都有佢哋嘅應用程式。 PayU 咁樣係嘛？ save落喺部手機， 但係咧， 跟住再嘟一嘟你錢。 關於紙扎鋪咧，另外有兩個，即係關於燒啲智能產品咧，有兩個迷思。第一咧就係你冇燒發電廠落去啊，即係佢冇得插 電， 冇得插電啊嘛。第二咧就係你冇燒更新軟件啊， 哦， 即係你會勾咗咧，跟住中毒。咁、哦、你又用唔到嘛？ 係喎，應該燒個 WiFi 落去先。 嗱，又冇 WiFi 喎，咁佢哋好貴，所以幾廿兆咁燒。 嗱，如果你咁樣諗咧，最貼心係應該你整好曬所有嘢先至燒落去。 搞咗個基建先。 係啦，即係幫佢 set 好曬所有嘢，開著曬機啊，即係 download 曬所有嘢。 但下邊都咁多年啦。理论上应该有人搞啊嗰啲嘢， 冇啊！你几可见有人烧条桥落去啊？冇噶嘛，或者烧条铁路落去， 冇基建，冇基建，冇基建，冇基建，所以佢哋通常都系用主流嘅交通工具，都系用车、嗯，因为我见最多都系烧 车。有冇见过人烧架飞机落去 冇啊！有飞机我见过私人飞机， 但系冇机师啊？点搞？ 喺埋里边噶， 喺埋 好精致噶，真系噶，真系噶，好精致噶，齐晒嘅，你唔使担心。 系 后边仲有个空姐，真系我见过， 有空姐添， 有个空姐后边。托住盘嘢咁样食嘢， 即系飞机餐都有。 有嘅，你放心呢啲。 睇嚟真系好富足， 好贴心啊！ 喺下面嘅生活，咁啊嚟紧依家兴嗰啲咩珍珠奶茶啊，或者嗰啲水果茶嗰啲。 有啊，系啊，肯定有啊，放心， 有 放心啊，放心。 咁细粒都烧埋落去。 有嘅，好细粒嘅，好的色嘅，所以其实 珍珠奶茶都有。 有啊，呢啲手工 咁啊热晒咯。 咁你可以熱飲嘅珍珠奶茶，你都飲過啦。 你唔好飲凍嘢， 唔好飲凍嘢， 身子要緊啊！成日飲凍嘢，就頭先註冊中醫師都話啦，飲多啲熱飲。 但係身子要緊，咁但係下邊都仲要身子要緊 啊！ 係咯，會唔會病咧？ 咁你又去翻個討論啦。咁燒口罩落去做咩啫？ 係啦， 係啦。你唔會病又唔會燒口罩落去啊！ 即係呢個都係嗰句啦，翻翻轉頭就係、是、都係陽間嘅人一份心意，俾、 嗯、 自己一種自愈多啲嘅，因為我覺得係即係自己舒舒服服咁啊，做咗啲嘢啦咁。 嗯，不過頭先鐘哥講得啱嘅，最緊要就當然係在生嘅時候，大家對佢好啲 我哋呢個題目都係黑色幽默少少啫，希望大家感受到我哋黑色嗰部分之外嘅一啲幽默㗎。 咁、我成日都係嗰句嘅，即係在生嘅時候做多啲啊，在生嘅時候做多啲。 系，钟哥，有咩想要啊？即管讲， 烧俾我咩？而家嗱， 在生嘅时候退好啲，你讲啊！ 你烧俾你， 你讲啊！ 你想食咩？你想 食咩？ 你个电，你个电话有冇？ 梦想排骨饭，食真嘢，食真嘢，我哋吓。 等一等，佢话早日接种疫苗，早日可以享受带嚟嘅保护同方便。伏必泰疫苗供应期有限，想接种要趁早，而社会一日未达至群体免疫，仍然会受到疫症爆发的严重影响。伊朗核协议相关各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会议，议程包括讨论美国放宽对伊朗的制裁和伊朗恢复遵守核协议中的限制。会议协调人欧盟对外事务部政治事务副秘书长莫拉在社交专页说，今次是具建设性的会议，协议联合委员会各方与针对解除制裁及针对核技术的两个专家小组一同开启了外交进程，展现出团结和雄心壮志。体育消息，欧联八强首回合，两支英超球队一胜一负。曼城主场凭住科顿在完场前绝杀2-1击败多蒙特。利物浦作客1-3不敌皇家马德里，皇马的云尼斯奥斯攻入两球。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85，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7，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67，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9,770点，升74点。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1.6美元，卖出1742.4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有几阵雨，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海洋公园道啊。重复多次，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咁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就喺香港龙尾就喺海洋公园道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暂时都未有车龙，咁而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骏景园。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出面好嘈，但系要好耐心。脑海好大浪，血管就快要冻穿。窒息，但我有药食。我每日都有食药。 精神科药物虽然可以减轻病情，但长期服食可能引致的严重副作用，药厂却往往会刻意隐瞒。电视节目《三十一看世界》今集踢爆药厂是怎样黑箱作业。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晨光第一次 有啲乜嘢听？ 投资 O to O， 娱乐吹自由， 晨光出商量， 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当年今日， 不同环节，不同资讯，多个角度。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希望带俾大家一个充满正能量嘅早晨。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次。 财经第一线。 8:09啊！假期过后睇下股市表现先啊，钟哥同埋 Kitty， 我哋一齐请我哋嘉宾出场，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 ，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放完假啦 ，Kenny，、 啊、假期过后要睇下市况啦，今日可唔可以睇好少少啊？交俾你分析下啦， 其实假期之前咧，嗰、那个市场气氛都有个改善喺度嘅，咁就无论呢个美股又好啦，港股又好啦，都系有呢、這个市场气氛都系改善咗嘅。咁就睇翻，尤其是啲白水方面啦，亦都系即系多咗开始活跃翻啦。咁同埋都系睇翻就系嗰个新最紧要新经济类股份啦，似乎咧就开始 假期之前咧，都係有啲見開始逐步見底嘅情況啦。咁就如果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能夠係確認見到啦，見到底啦，轉翻好嘅話咧，對市場嘅氣氛或者對指數幫助方面咧，當然係會比較大啦。 嗯嗯。嗱咁樣啊 ，Kenny， 即係睇咧外圍嘅呢一個期指咧就上翻29,000喎。咁正話你講嘅話，而啲新經濟類咧可能睇高一線嘅時候，係咪即係時候去再望一望，而將以之前咧我咪成日講話一啲傳統嘅板塊咧可以喺嗰邊走翻啲 轉翻過嚟 新經濟類咧？ 可以啊，因為嗱，我哋之前都講啦，今年嘅情況咧，其實應該係板塊輪動嘅，就同舊年就哇一枝獨秀新經濟贏曬就啲唔同啦。咁所以變咗舊經濟類股份同新經濟類股份方面咧，就可能唔好炒啦。咁你見到其實有一兩隻都幾強，我睇翻就好似放假之前咧，騰訊啦、快手啦，同埋嘅 B 站啦 ，B 站雖然曾經即係潛水，但係好快上翻800蚊樓上啦，咁而家800幾蚊添。咁呢啲股份方面咧，明顯個低位係有一個即係吸納嘅情況喺度咯。咁所以呢啲股份我都係博得過。咁同埋之前咧，如果係譬如蟹咗啊，或者係高位 走 走啊，係啊，咁如果資金即係許可嘅，即係風險承受程度許可嘅，都不妨喺啲低位裏面溝溝，咁嚟到即係將個成本降低佢咯。 嗯，好啊。咁另外 ，Kenny， 我想睇睇咧呢一隻叫做攜程啊，就係、是、一個內地大型在線旅行平台嚟嘅。咁啊，見到佢咧喺港交所闖關成功啦，尋晚咧就上載咗呢個招股書啊。咁啊，預料最快咧今個禮拜就正式招股，成為咧本年度啊第四隻回歸嘅中概股啦。咁啊，首先咧問下 Ken， 你哋覺得呢一隻有冇潛力？大家應唔應該抽？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呢啲 IPO 嘅市場啊、新股市場等等咧，個氣氛翻翻嚟未啊？我記得你話過咧，即係抽呢啲咧最緊要梗係大家個氣氛啦。 係啊。開始有啲改善啦，因為見到好似頭先講啦，好似 B 站啊啲，即係都叫幾間嘅 IPO 開始喺低位上翻嚟咁咧，咁大家可能就會尋寶，即係開始睇，會唔會有啲IPO 方面咧可以抽下咧，有機會咧就係、是。上市方面咧有唔錯嘅表現咧，咁應該開始有個改善喺度咯。咁當然你唔好 expect 好似哇即刻要到好似之前嗰啲快手嗰啲咁勁啦。咁要慢慢個氣氛培養翻咯。咁同埋都係即係其實新股同埋呢個係舊股份方面咧都係有個互動嘅。即係如果譬如你啲現有股份做得好嘅，個氣氛方面咧改善嘅話咧。啲人先有興趣去認購新股，因為現有股份個股值升翻上嚟啊嘛。咁如果你現有嗰啲股份嘅股值仲平過新股啊，不如買現有股份冇咁嬲啦。 咁啊，即係新股啊，同埋咧新經濟股份就咁樣睇啦。咁啊，最後啦，聚焦咧講下呢一個啦。嗱，之前咧其實呢個新疆棉花風波咧都引起咗咧各大嘅運動板牌品牌咧有得升嘅嚇，特別係即係安踏體育啊、李寧啊，話升得好誇張下啦。咁啊，內地有啲網民就即係將啲 tick tick 啊，將啲三間啊設置預備啦，又話唔買啊，成咁樣啊，件事第一。點去分析咧？第二就係、是、奧運年啦，往往咧奧運年咧呢啲運動用品股牌，你一定股齡嘅朋友仔你都知道咧啊！開幕式之前咧一定可以升多一陣嘅，但係開幕式之前咧就盡量走一走佢啊！今年係咪都有一個咁嘅勢頭咧？而且個投資方向又會係點樣咧 ，Kenny？ 其實冇呢啲新疆棉嘅問題之前咧，呢啲內地品牌，譬如李寧啊、安踏嗰啲都係比較強嘅。即係當然個市有調落嚟嗰時候，佢都有調，但係調嘅幅度唔算多咯。咁同埋之前佢都係比較即係高估值嘅。咁呢個都係反映翻我哋節目成日講咧，佢個品牌效應出咗嚟啊嘛。咁所以除咗話銷售之外嘅話咧，佢個 brand 嘅 value 都係有個價值喺度咯。咁而新疆棉花上面，我覺得一個。應該是一個短暫的問題，因為我相信即全世界所有大的品牌都不會放棄中國市場嘛。你看回之前公布業績，你都看到譬如 Nike、Adidas 去年的業績，你都看到其實最大的增長是來自哪裡呢？是中國嘛。尤其是電商上面的話是甚至無以倍計的。就算你看回 Tesla 也是啦， Tesla 剛剛公布了第一季的銷售數字，那個情況最大的增長動力都是來自中國的，所以我覺得就即係政治還政治啦，但係如果做生意的話咧，我相信不會放棄中國市場咯。 係 咁啊，即係睇嚟就比較睇得好少少，但係奧運個效應又仲喺咪度啊 ，Kenny？ 我覺得都會有嘅，奧運效應傳統上面都會有得炒下嘅，咁但係就睇下今年個奧運嗰個情況會唔會就疫情因素影響個規模。 会受到限制咯。但系不过无论如何都好啦，就其实呢啲体育品牌方面咧，都系值得留意嘅。 系 咁啊，山股咪可以部署下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Kenny， 唔该晒 Kenny， 好，拜拜。 你唔中意我啊？ 点解咁讲咧？ 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系因为我中意你。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讲优惠呢就唔蚀底就已经系一个优惠嚟㗎啦，消化。咁今日呢睇下消委会嘅一个报告关于染发剂咁问下，即係中国又唔使问啦，你嘅头发你好刻意 啊， 你刻意保持一个本源嘅颜色啊， 系白系白㗎啦。 系你嘅本色就系咁样啦，咩本色？英雄本色啊。你继续 keep 住呢一个颜色，我继续做英雄。 好，华英雄。 至于我哋唔做英雄嘅就可以讲， 小白可以讲啊， 小白染得好密噶， 系咯，我都觉 喎。另外啊，崔杰同都系啊。 等等先，唔好即刻先讲字，我哋讲咗小白，因为咧，我第一日入嚟港台做咧，我已经见到小白咧系呢一种颜色噶啦。咁我又问过小白话：，小白你啲头发系天生呢一种叫做日系少少嘅偶像颜色， 系啡。我形容我系悟空咁嘅色咯， 轮空添啊， 系咪绿紫色啊？呢啲叫做金少少啊， 唔係 佢啡啡地 嘅，啡啡 金金嘅，佢有少少綠，有少少綠綠地嘅，綠綠綠地睇唔到， 係啦，咁啊即係冇啦，綠到睇唔到。 啱啱染完嘅時候有綠色㗎，係 啊，咁啊小白係咪 keep 咗呢個顏色好耐？ 好多年咯， 你同埋係咪不時都會染髮嘅咧？ 耐唔耐會補翻啲色上去嘅，因為如果唔整翻啲色咧，咁啊真係唔會好似阿歐所講天生嘅，咁啲黑色你就會慢慢喺入邊出翻出嚟啊。 點解咧？係咪因為信嗰啲風水？水明理，所以 旺你啊！呢只色， 唔系啊，可能我工作比较上多同日本人合作， 唔系，但日本人 感 觉啲嘅， 个感觉上好似同你知唔知个感觉真系同佢哋近啲噶，即系佢哋会同我讲，佢话佢哋嗌我 Robin 嘅话 ，Robin 神你都。好似我哋嘅族类咁样， 系咩？日本人个个都系染呢啲， 我都见佢哋好多都系黑色头发 嘅。佢哋有啲黑色，但系佢哋喺外，即系香港对佢嚟讲系外国啊嘛。即系嚟到香港嘅时候，发现咗一个喂。有个格吉冷喺度，咁啲嘢梗系容易啲倾啦，系咪？ 你似佢哋嘅族裔唔系因为个头发嘅， 你识日文，你识日文， 但系你流住日本嘅血。 但系你 好啲咪先？ 经常染头发其实几伤。 我有啊，有听你讲过。其实我每一次咧去发型铺嘅时候咧，你嗰句说话 即刻响起啦。 你染头发好伤个头，都喺我头入边，喺个脑袋入边响起嘅。 咁你仲染？ 惯咗， 反叛啊！反叛啊！ 惯咗啊，钟哥， 为生活啊嘛，头先咪讲咗咯，生意往来嘅嘢，系啊，你要系日本人 好嘅嘢啊，钟哥，你知唔知啊？ 你可能要系日本人之后咧，做日本嘢咧， 唔好经常系咁样，即系你知啦吓，好难讲噶嘛。 我明白嘅，我明白嘅， 但系小白唔系经常。是冇变过，佢又系始终如一。会 唔会纯咗啊？ 我冇见过你染其他颜色，小白直情有冇染过其他颜色？ 其他颜色真系冇，即系例如红色、粉红色嗰啲，我冇试过。 嗰啲系太激情。 黑色你有冇染翻啊？都冇。 黑色唔使染啦，黑色生出嚟咪 黑色咯。你流出嚟即系流长嗰个阶段好难受啊嘛，即系两截色。 系啊，有冇试过啊？ 冇， 都冇。 同埋而家有阵时耐唔耐啲白头发出翻出嚟嘅时候咧，我都有谂过，可唔可以再染啊？嗰啲有佢啦。 唔觉嘅，你嗰啲颜色几好啊 ？Kitty 咧， 张杰同又系染噶嘛？ 我系一轮轮嘅，因为我自己都怕烦嘅。我系今次系因为新年我先染，咁啊跟住过咗一排佢生咗少少黑色咧，最近就补染个顶少少啦。但系我转个头咧，佢再生出嚟，我冇乜心机咧，我就将佢染翻晒深啡色。咁跟住之后就有自己啲头发颜色，就一路 keep 一轮咁样。 哦，你去发型屋定还是自己买盒嘢？ 自己屋企搞咁样 系啦。 之前疫情梗系自己搞。 搞啦。咁新年咧，我想整好少少咧，我就去咗发型屋嘅，咁、要补少少，我都系自己算噶啦。 哦，都几个月啦，新年对比依家都。 哦、好嘢、啊，我唔敢自己整、啊，因为我自己整，我好怕咧个头出嚟一笪笪啊。 点会啫？ 会噶，你呢度捞啲，嗰度捞啲，同埋我成日惊嗰嚿嘢搞，即系佢唔知左加又。 而家唔使嘅，而家唔使左加右加，抱抱就咁一支出嚟喺把梳度梳上去就得噶啦。 梳都唔使去洗头咁样，捽。 跟住好耍噶，好怕乸喎。 唔系咁你， 喂佢哋捽落个头皮度咁啊，大佬啊， 咁一定会捽到落个头皮嗰度。 算啦，你啲钱都系俾人赚下啦。 唔紧要啦，你作为染发嘅达人， 系啊， 我哋又冇得 challenge 嘅。 同埋最紧要系咩？要搵食嘅个头，唔好染衰咗。 我入嚟港台都起码十年啦，我见你十年都系 都系呢个颜色， 都系呢个颜色，都 有十年啦咩？其实以前系黑色嘅，你冇见过黑色嘅年代啊？ 我冇喎， 系咩？ 我冇见，所以我入 咁真系染咗好多年啦，原 来唔觉。算啦， 唔紧要啦。你啲头发咁多，我冇得 challenge。 可能而家小发已经染到咧，可能佢自己生出嚟嘅头发 都 已经 系咁嘅色啦。 因为喺个根嗰度都已经植咗嗰啲染发剂， 可能系啊个 DNA 改变咗。点解讲呢个咧？嗱，消委会咧就测试咗啊，市面上26款咧。半永久同埋永久性嘅染发剂，呢啲染发剂嘅产品上面呢都标示咗呢天然啦、草本啦、植物成分啦、有机啦呢啲字眼啦，当中呢包括七款嘅染发嘅染色嘅护发素啊。但是呢就发现有16款呢被验出呢都是有致敏源嘅、而且呢又亦都唔系所有都是真是有机嘅咁样。咁、你可能会睇到话哇依家又话草本就好似等于有机啦。第一呢消委会就教你草本唔等于有机嘅、草本系草本。草本呢都可以加一啲呢唔係有機嘅成分落去啲草本嗰度。 草本即係有植物啦，係嘛？ 只不過有植物成分啫。 係啊， 咁呢個世界好多嘢都有植物成分。 咁其實染髮真係有植物成分啦，係好合理喎。 係啊，但係大家都盡量想或者睇好多唔同嘅廣告咧，都會想標榜就係話無添加，係啦，或者無味染咁樣，有好多呢啲口號噶嘛，或者啊，盡量唔好刺激頭皮，或者少啲一啲chemical 嘅嘢，咁啊對自己頭皮係最好咁樣。咁但係咧，原來實情都唔係咁樣嘅，咁當然你話你上翻消委會個網站，你就會睇到咧，大概有七款啊嘅染髮劑咧係滿分嘅。 哦，咁犀利！ 滿分 係啊，滿分係 perfect 嘅，即係完全你。 即係話佢嘅成分其實係對 成分健康，叫做 keep 嗰個顏色又 keep 得亮麗持久嗰啲啦。好似啲廣告。 咁我一定要上消委會嗰度睇咯，我將條 link send 俾我髮型師喎，要 你真係睇下。不過咧， 下次唔好揾其他人揦我個頭。 消委會咧話滿分嗰啲染髮劑咧，全部都幾貴嘅。嗱，你平時喺坊間買嗰啲染髮劑，通常40-50元嘅啫嘛。我見到係啦，我少啲染髮，我唔知道 貴少少就70-80元咯。 係咯，但係消委會又滿分嗰啲。有啲都接近200元以上， 哇系啊， 系啊， 咁但系点都平过阿小白嗰啲去发型屋整啦。 我聪明啊，用咗一招啊， 系咪啊？ 我将我仔咧契咗俾个发型师啊。做佢系我仔个契妈， 但系冇用噶， 有 discount， 佢都系收你钱噶。你唔好以为契咗就平， 平咗好多噶啦。 会唔会系 个仔啊？而家要 会唔会系叫做净系帮你个仔第时戴个染发唔收钱，但系你就继续收得足？ 冇、啊，我个仔去嗰度剪咪唔收佢咯，跟住我净系收 就喺你嗰度收翻贵啲咯。 即刻上去消委会个网站嗰度咧，都有一啲咧染发用品嘅小贴士嘅，咁包括乜嘢咧？如果一啲消費者咧曾經因為染髮而引起過敏感反應啊，即係譬如會出啲紅瘡啊，或者有脫髮嘅跡象咧，咁喺選擇咧呢個染髮產品嘅時候咧，應該加倍小心啊！特別咧要留意咧產品包裝上邊嘅成分表。當然咧呢個成分表咧，大家都唔係好識睇噶啦， 即係嗰啲chemical 嘅名咁樣。 係啦，所以咧都是往往都要看回消委会的报告、而个报告出来的那段文字、那段文字呢就比较直白或者、简易一点令你可以看得到啦。 看回他那些最显浅的就是他的牌子名就算啦。 是啦，咁亦都有一个建议是这样的，就是先呢将那些染发剂呢即是揩落你的手的一个小的部位点一点。 看 有没有敏感啊咁样。 是啦，即是好像你平时有些女士呢都会去试一下啲 香水 粉 啊、香水啊咁样。即是整一个小角先。 先？咁、如果你話喂噴完之後、搽完之後咧，都係哇已經紅咗一笪咯，咁、你就即刻唔使諗啦。咁當然你會諗話，喂咁買翻嚟嗰盒嘅染髮劑咪嘥咗？係嘥咗㗎。咁你寧願嘥咗個幾廿蚊？ 定係敏感啊？ 係因為咧敏感咧，即係特別係頭皮敏感咧，都有啲皮膚科嘅醫生講咧，其實好長壽命、因為咧頭皮敏感咧。有頭髮啦，頭髮又會有油脂啦，咁其實可以好撈教嘅一樣嘢，即係你話甩唔甩頭髮都變到好次要啦。但係咧，你長期要拗頭啊，或者咧個頭皮係唔健康咧， 拗爛咗啲頭嗰啲髮囊啊。 係啊，我有啲朋友都有試過，因為染髮咧而搞到頭皮敏感咧，跟住咧手尾好 長。 所以你睇下嗰個染髮師，即係如果你喺出邊整啊，睇個染髮師個手勢好唔好？通常咧佢哋就會盡量唔好嗨到個頭皮，盡量唔好嗨到，但係以前咧，即系譬如我僆仔時代染髮咧，邊有咁好手勢嘅、都係成劈咁樣抌落去，跟住就整噶啦。哇！之後洗頭咧就辛苦啦，乸、噶，因為佢已經傷咗個頭皮啊嘛，即係頭皮受損之後，你再沖水，特別係熱水，哇！乸到啊，好似幾萬支針喺度刉個頭。 鐘哥，你舊時拍嘢嘅時候都要染得好誇張，我記得你有漂過頭髮啊， 有嗰時拍拍戲就冇，拍完戲做宣傳嘅時候我就走去染，即係拍我就拍我和殭屍嘅時候，唔使染啊，因為剃光頭啊嘛，光頭唔使染啊咁樣。但係宣傳嘅時候咧就，懶係搞下嘢先啊，漂下啲頭髮啦。所以我小白未試過啲顏色，我試過。 你整咗咩色啊？ 橙色， 哦，殺下人生於 地個地方， 稱呼叫悟空， 唔係係稱呼叫榮中啊。 咁呢個我又唔即係只係試過就算啦。另外一個咧就係。如果大家都試過，如果你染頭髮染翻深色咧，咁、必定咧有啲手勢係唔好嘅，譬如喺啲髮腳嗰度咧，啲顏色走咗出嚟，一笪黐咗喺度。 係啊係啊。 咁然之後咧，嗰個髮型師就會唔知攞啲咩藥水幫你捽捽捽捽捽翻甩佢咁。 係好似省瓷磚咁。 哇！又係痛苦到無倫。係。有時候省到咧，喂，明明點解會越捽越紅嘅？係咪轉咗顏色啊？唔係，係損咗啊！即係嗰啲咁樣咧。咁我就所以就麻麻地中意染髮， 同埋依家就已經。頭先講咗啦，你要做英雄啊， 自然 啦， 英雄本色啦。 除咗有廣告接洽，係啦，廣告接洽 就可以考慮下啦。 曾光 繼承，繼承曾光叔嘅偉業， 揾咗阿方中信啊嘛，而家 哦， 曾光同阿方中信一齊拍啊。 可能咁，你依個世界好多染髮嘅牌子㗎嘛， 係啦。代言人不過我想講，喺出面染髮其實都而家都越染越好嘅，即係嗰啲越出嗰啲產品咧。以前咧你真係坐喺髮型屋咧，冇四五個鐘你都落唔到樓噶嘛。但係而家譬如真係齋染個髮咧，可能即係個零鐘你都走得噶啦，已經佢都出到好好噶嘛。小白 好快手就走得嘅，如果太耐嗰啲我都頂唔順啊。 係啊，係好快都係揾翻小白做染髮。 唔係，其實芭比都得喎，佢呢度一執嗰度一執，咩粉紅色、綠色嘅喎。 佢嗰啲叫耳圈染啊， 係啊， 即係喺個耳仔旁邊圈咗一圈咁。 系咩？有呢个名字 的？系啊，即翘耳仔嗰一。 南韩最潮流嘅染发方法叫耳圈染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大家整色整水都系想贪靓啲。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七日系一年嘅第97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268日。1948年4月7日，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总部设于瑞士日内瓦，世界最大的政府间公共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世卫的宗旨是使世界各地的人们尽可能获得高水平的健康。组织为健康所落的定义为身体、精神及社会中的完美状态。主要职能包括促进流行病和地方病的防治，提供和改进公共卫生、疾病医疗和有关事项的教学与训练，推动确定生物制品的国际标准。直到2019年为止，世界卫生组织一共有194个成员国。4月7日出生的朋友，对任何事情都会兴致勃勃，非常专注，相当重视精神生活，拥有严谨的态度，亦有点多愁善感。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精神和身体的健康是不是都是你追求的人生目标？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人类建立组织追求健康的同时， 自己有没有做足个人的本分？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表示将会同伙伴同盟友商讨，怎样就参与明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问题采取协调行动。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例行记者会被问到，会不会同盟友讨论是不是考虑联合抵制北京冬奥。他说这个是希望讨论的事，又重申华府关注中国侵犯人权问题，协调取态不单止符合美国利益，亦都符合盟友利益。普赖斯其后向传媒发出电邮澄清，表示他所指的是美国想同盟友采取协调方法，而不是想同盟友具体讨论杯葛北京冬奥。他又在 Twitter 贴文表示并没有公布新消息。白宫二月底曾经说，对于美国是否参加北京冬奥未有最后决定。美国是表示将会同盟友同埋伙伴商讨，怎样就参与出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问题采取协调行动。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当民众接获通知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应该前往接种。他形容接种疫苗是关键事情，而药监部门的建议是继续接种疫苗。约翰逊参观英国阿斯利康药厂的疫苗生产设施，他说关于阿斯利康疫苗，对国民来讲最好的做法是参考英国独立药监部门的说法，相关建议是继续前往接种这款疫苗，打了第一针的人应该打第二针。他又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全民接种，这个是他倡议的头等事情。英国超过3160万人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540万人已经接种第二剂。当地目前采用两款疫苗，分别是阿斯利康疫苗以及美国辉瑞药厂和德国 BioNTech 合作研发的疫苗。美国马里兰州一个军事基地附近发生枪击案，两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疑犯在试图进入基地的时候中枪，其后死亡。案发的是位于弗雷德里克市的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当地警方说，距离基地大约10分钟车程的一个科技园，当地星期二上午发生枪击事件，疑犯随后驾车前往基地，在大闸被基地的人员开枪击毙，两名伤者由直升机送往巴尔的摩市。案发之后，德特里克堡基地一度封锁几个小时，警方和军方仍在调查。美国海军在社交专页说，38岁疑犯是海军医院现役军人，已经死亡。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6，日元109.91，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8，人民币6.542，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187，澳元对美元0.766，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9,809点，升11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1.22美元，卖出1,741.72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有几阵雨，风势颇大。 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香港仔隧道出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系拖走咗，咁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重复一次啦，就系香港仔隧道出湾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一带咧只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因为受较早前的坏车影响，排到去收费广场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是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着黄大仙中心这一段亦都慢车，车龙都是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马场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环宇海湾。咁喺观塘裕民坊嘅公共运输交汇处咧，就已经系启用啦，有8条嘅巴士路线、12条嘅专线小巴啦，同埋9条红色小巴路线系已经迁移到去嗰个交汇处。裕民坊嘅临时巴士总站、同仁街临时绿巴同埋红巴总站啦，同埋位于裕民坊一带未命名嘅道路同埋。是未命名道路的总站和中途站已经是同时取消的了，乘客就请你去这个裕民坊的公共运输交汇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张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嚟的朋友咧，有两位啊，有陈茂贤导演同埋 Michelle 韦思雅。早晨， 早晨， 早晨。 嗱咁啊，呢一个阵容当然咧就梗系要宣传下你哋啱啱上嘅一部新戏啦，《不日成婚》啊，咁啊由陈茂贤导演执导啦，咁啊 Michelle 咧就系女主角啊，我自己咧就先睹为快啦，咁系比起我预期咧系惊喜好多嘅，因为我入场之前我就知道系一部爱情嘅喜剧啦，咁啊都系谂住轻轻松松嘅，咁点不知咧入到去咧系好轻松嘅个感觉，系头半场咧笑到即系好耐冇试过入戏院，首先因为疫情啦，好耐冇试过入戏院啦。第二，亦都好耐冇试过喺戏院里面咧，系笑到你见到全场都好开心。所以一开头咧，我都想问下导演同埋 Michelle 啦，里面嗰啲好抵死嘅对白啦，或者好到位嘅对白咧，系咪即系大家都要贡献下，定抑或是真系哇度得好辛苦噶？即系每个 punch 位都好精准嘅咁样。阿导演讲先啦。 我觉得其实系全部其实都跟剧本嘅，因为我哋剧本。好早咯，我哋都2015-2016年已經有出咗劇本嘅。咁其實到而家啲對白都差唔多嘅，咁樣。咁嗰陣時因為其實我呢啲都係我身邊嘅朋友，我哋成日講嘅一啲 一啲説話咁樣，咁我覺得其實都幾有趣啊咁樣，咁所以我就 即係你身邊啲朋友係啊朱柏康嗰啲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我身邊嘅朋友都係劃分呢三類咯，因為其實呢個戲嘅六個人裏面佢哋都係真係有呢個人嘅現實生活中。 哦，即係你嘅朋友， 我嘅朋友嚟嘅， 哦， 係啊。咁我有陣時我同佢哋嘅互動啊，大概都係講呢啲嘢咯。 哦，咁你有冇將你自己擺落去啊？ 我有嘅。 你係陳家洛？ 我梗係唔講你聽啦。但好多人都會估我係灰熊嘅。啊朱柏康。 朱柏康，咁點會啊？ 唔係㗎，佢哋成日都係我成日都係咁講嘅。佢哋成日都估啊，導演你係咪灰熊啊？我話你唯有話我係啦。係啊，我唔會交佢出嚟嘅。 唔會否認㗎。 係啊，你話我係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覺得即係一個廣東話嘛，大家呢啲好貼近我哋平時講嘢嘅説話咧。咁、我覺得我好想俾，即係好多時我哋拍電影嗰啲好對白啊。 嗯。 咁我好想大家就係、是，我又唔想拍粗口啦。係。咁我又覺得，咦？我哋不如去用翻我哋平時最貼地，我哋平時會常用嘅一啲説話、一啲語句。咁我覺得觀眾可能會再有共鳴啲喎。 係。 咁我就所以就話。哎、我不如我就寫一個咁樣嘅戲啦， 係好生活化嘅，咁亦都啲演員演得好好咯，即、就、係、是、我覺得好自然咯，你完全係 picture 到你身邊有幾個朋友就係佢哋嘅一啲代表嚟㗎啦，咁樣，咁 Michelle 喺裡面都有好多嘗試啦，咁當然講到邵偉先啦，邵偉都有好多譬如你話制服嘅誘惑啊，又跳 pole dance 啊咁樣啦，我哋觀眾睇梗係覺得好睇啦，又靚啦，又好笑啦，咁但係你拍嘅時候有冇？些許嘅尷尬，或者拍之前有冇一啲好多嘅準備咧？為咗呢一幾幕嘅戲， 比較緊張。其實 pole dance 係有啲緊張嘅，因為套衫確實係幾性感嘅，對我嚟講。咁同埋拍嘅時候咧，其實導演用一個好聰明嘅方法嚟拍，就係、是。無論我練 pole dance 啦，或者嗰套衫我都冇俾過陳家洛睇嘅。 哦， 咁我哋就務求要嚇一嚇佢。係，咁因為佢平時都係一啲好 照直， 係啊，好沙塵噶嘛。咁導演拍之前就問佢：你估唔估到佢著乜嘢？你估唔估到佢跳？咁佢答嘅答案咧？ 咁咪話，誒你咪最叻咪短裙高踭鞋，你有咩竅啊？導演 係啦。咁啊，點知真係拍嘅時候咧？佢驚啊，即係佢驚到係褪啊，係咁佢好尷尬，因為我哋可能有大家因為好熟啊，咁所以佢會更加，哎呀有啲唔好意思啊咁樣嘅感覺咯，咁我就覺得幾可以，終於好似可以。整蠱到佢咁樣嘅感覺咯， 但係可能呢一個亦都係即係真實，譬如你一個男朋友俾一個女朋友突然之間變成咁樣喺屋企出現咧，都係一個真實反應。 係都係真實反應。咁呢場我覺得係幾好玩嘅。 係咁啊講翻阿導演啦，喺裡面咧亦都有一個橋段咧，就係又係搞笑噶啦，就係講催眠嘅。咁我知道導演咧本身你自己都有呢個催眠師牌照，其實係咪就係因為你有呢一個嘅資格，所以啊都加少少落去先？ 其實係㗎，因為我覺得催眠係一個得意嘅東西啦。咁其實去。我希望我每部戲都會有少少關於催眠嘅嘢去宣揚催眠，因為我哋做我哋學催眠嘅催眠成日都俾人好神秘啊嘛。咁、我希望喺我每部戲每個作品裏面都可以將催眠去話俾人聽，究竟催眠係無論搞笑又好唔搞笑又好，催眠都係響好普世嘅，其實又唔係一啲好神秘嘅嘢咁樣咯， 係啊，難唔難讀㗎？我想問，依個我反而好想。 你話難又得，你話易又得嘅。 要讀幾耐㗎？ 其實 快，即係作為一個催眠師， 快就好能係幾個月咯。咁樣，但係我哋因為我讀埋老師牌嘅，咁我斷斷續續都讀咗四五年啦。因為我最初其實係好想。我想做我第一套電影導演的時候，其實是寫一個關於催眠的故事。那時候寫一個劇本，我覺得齋寫一個劇本，我不懂催眠，好像不是很掂。那我就去學。那怎麼學下學下學下又寫下學下又寫下，那輾轉都十年八載了。那學到自己做埋老師這樣。那我覺得，那我們當然學了催眠，我們第一大宗旨就是要告訴多啲普及化佢啦，多啲話俾人聽，其實佢唔神秘啊，其實係一啲好正向嘅一啲心理 心理嘅治療啊，咁樣一啲療愈嘅方法嚟嘅啫，咁樣令到大家多啲了解自己。 不過今次就用咗一個比較幽默嘅手法去表達呢一個催眠，嗰幕都係好好笑嘅。咁但係去到之後咧，我又覺得。其實我有時有一幕是喊了出嚟嘅，就係、是、即追的士嗰幕。雖然咧好像很經典啦，嗰幕即永遠都是唉，我要走啦咁樣，我就嚟留翻住你。但是我覺得嗰幕咧 ，Michelle 做得很好，就是、我覺得很自然，同埋因為我很怕咧，你的對白是好啦，我同翻你一齊啦，咁我就覺得係破咗功啦。咁啊，當然啦，就即係嗰個對白，我哋就唔喺呢度講啦，梗係等大家去睇啦。但係我就覺得好即係好 touching 啊嗰幕。咁阿思雅，你自己有冇嗰陣時係話要醖釀啲咩情緒啊，或者諗翻起舊時嘅一啲片段，去到擺喺呢一場戲嗰度咧？ 我又好少用自己舊嘢擺落去演戲，反而我係好中意係當下。我看到啲乜嘢，我用當下嘅感覺。嗰場戲我都好深刻嘅，因為我好記得係我要講即係同家樂嘅對話嘅時候係真實嘅位置下已經好想喊啦，即係我心痛啊，我好心痛。咁我就一路忍一路忍，忍到講曬對白，咁啊上的士啦。咁上的士其實係見唔到嘅啦，物鏡頭。每一次一上的士，我就爆喊，即係忍唔到啊！跟住拍幾 take 咧，之後隻眼又腫曬，咁又唔連戲，又要等咁樣咯。咁啊，嗰個係我諗女仔點解你咁心痛咧？就係、是、因為好多時候咧，我諗我哋大家都經歷過一段關係，同男朋友鬧交嘅時候，其實你好想喊，但係你會忍啊，嗰種忍嗰種，我唔想俾你睇到我嘅脆弱，我要好堅強。咁我谂女仔睇到呢一幕系有身同感受，所以点解会咁触碰到女仔咯？呢一场戏， 同埋嗰个时间咯，即系呢一个导演都有喺套戏里面表达出嚟啦。即系可能你心软嘅时候，即系你想去挨翻你嘅时候，佢自己好正啊咁样，跟住调翻转到你已经收拾好心情嘅时候咧，佢就会过嚟揾翻你啦。咁你就会觉得好模棱两可嗰件事，即系唔通又要再无限 loop 咩咁样？即系呢一个我谂都系好多男女女系遇过嘅一个经历，所以嗰个位好 touch。而我亦都覺得，即係在你雖然我睇咗一次啦，只係，但我都有同我 friend 講，你想睇嘅話，我可以陪你睇多次，因為嗰啲鏡頭咧，我覺得都係好有意思。譬如一個上緊樓梯，一個落緊樓梯，都係形容緊個心態係開心啊，係低落啊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表達，如果有經歷過或者感受過嘅人就會明即係導演啊或者演員想表達啲咩啦。咁嗰次我去睇嘅時候咧，兩位都有喺完場嘅時候即係出嚟謝幕啦。咁我就聽到話咧導演就好開心，今次咧就起用咗即係一班我唔叫做新啦，其實我覺得位位都係非常之有經驗啦，只不過係年輕嘅演員啦，即係覺得香港嘅電影業其實係應該俾多啲機會我哋年輕嘅演員嘅咁啊，咁呢個我都覺得係好感動嘅。咁阿導演同埋阿衛斯啊，你哋覺得即係今次呢一個班底做咗呢一個成績出嚟嘅時候，感覺如何呢？ 因為其實我哋本身有幾位演員都係認識，但係完全係。除了陳家樂，我是沒有一位試過有 對手戲 的。咁啊 ，cool 都係啦。所以今次是好，我形容為好熱血的成件事。因為有一個鏡頭咧，就係、是、我腦裡面眼中的一個鏡頭咧，就係、是、我記得有一日我哋拍街景，是一條好斜的斜路嚟噶。咁我哋出細 cool 嘅啫，即係可能一個攝影師，兩個幫手咁樣同導演咁樣。咁我哋搶時間，我睇到佢哋即係副導啊，佢哋向上一齊向上跑喺個斜路嗰度，即係你見到佢哋真係好愛呢套電影啊，同導演一樣。咁我覺得。這個畫面我好深刻啊，即是我覺得哇好熱血啊，你們真的好愛電影，好愛這套戲啊。所以今次的感覺就我覺得好好有愛咯，成班好熱血的有愛的好有活力的可不可以說全部是年輕人？ 我認啊 的年輕人啊 我認啊 導演呢 我覺得其實港產片是一個很有魔力的一件事、即譬如、我做過很多合拍片我也做過一些大陸戲我會覺得 港產片係佢未必係一個好完善嘅製作條件，但係佢絕對係一班好熱愛電影嘅人先至會走去拍港產片嘅啫、嗯。我認為，即係可能過往我哋香港嘅電影、因為有港產片，會令到觀眾會覺得對港產片可能有少少淚鏡啊，或者有少少失望咁樣。咁但係我清楚知道就係話。所有的香港的 新一代的年輕的演員、啊、或者年輕的導演、啊、其實大家都希望凝聚在一起呢去令到觀眾對港產片再有信心。以我所知的這一班 的年輕的演員和我認識的我們朋輩的新一代的導演都希望去重新去包裝個港產片告訴你聽可能以前有些合拍片會令到大家失望的、 嗯、 即是叫偽港產片、啊、但現在希望大家即純純正正拍的港產片用一班新的演員去告訴你們你們要看他們了 我們再重新希望給觀眾信心、嗯、港產片是可以繼續看下去 是 因為有 我近這陣子借票我都跟觀眾說就是說有他們要有這班新的演員一定要有觀眾、 嗯、 有觀眾才有港產片有港產片才有這班演員因為其實你慢慢會，我認識呢一班好中意做戲嘅演員，佢哋演員咯，佢哋唔係明星， 嗯， 佢哋係好中意做戲，佢哋係乜嘢戲佢都肯做，即係佢話我願意乜嘢都唔做，嚟同你排戲，即係阿 Michelle 係話我咩都唔做，我嗰段時間我淨係想做呢個戲嘅時候，我唔接咩廣告，乜嘢我都唔做， 嗯， 就算佢真係公司有嘢派俾佢做嘅時候，點樣？佢拍完佢即刻飛的士過嚟，佢有一次同我哋排緊戲嘅時候，佢直頭病啊！ 嗯、 即係你又知道喺而家呢個時候，你有少少病啊、發燒啊，大家都好擔心噶嘛。佢發住燒佢都嚟，你睇到佢個人點解我就突然之間你紅曬嘅咁樣？佢話我有啲暈，佢、話不如你走啦。佢話 大家都 導演都驚， 係啊， 大家都驚， 你都係翻去唞下啦。 佢話唔好，你俾我做埋咧，你俾我做，即係佢唔放過任何嘅一個做戲嘅機會。 嗯 咁，我覺得呢一班嘅演員係好值得要俾機會佢哋咯。 希望大家會即係支持港產片啦，亦都支持年輕新一代嘅演員啦。因為我諗，如果你哋即係其實係一個齒輪嘅關係啦，即係觀眾唔俾機會，即係唔去 show 你嘅支持，就千祈唔好話哦，原來冇噶啦，即係香港電影業死噶啦咁樣。咁其實又問一下你又有冇真係參與過，或者即係出一分力去到支持咧？如果你冇俾呢個機會，咁啲新嘅演員佢邊有得去即係？將佢嘅才華擺喺你眼前咧，咁樣咁，所以我睇完呢部戲咧，我自己都覺得係好驚喜嘅，所以我話我可以睇第二次。今日多謝曬陳茂源導演同埋 Michelle 為先 生， 多謝你， 亦都祝你哋呢個票房爆折， 好啦， 多謝。 香港早期以植物命名嘅街道，大多數咧都係反映喺嗰一度固有嘅植物。你而家谂唔谂到有啲乜嘢街名系用植物命名嘅咧？未谂到啊？唔紧要，想唔想知咧？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书馆中有龙泉抬头指得粗长，世界哪儿有着农夫在扎秧？天空不见月亮，月亮躲于高墙，也许羞愧在比不上晚灯。 我哋深入啲咁谂，除咗植物命名之外，仲会用唔同品种去命名街道噶、哦，例如中环嘅红棉道、加路连山道同埋东元道之间嘅棉花路、元朗嘅红棉围，都系以红棉树命名噶、哦。讲开元朗啊，讲埋啦，元朗嘅牡丹径同埋又一村嘅牡丹路、跑马地嘅冬青道，全部都系反映早年各区之内嘅植物噶。啊，仲有啲更加经典嘅例子噶、哦，西洋菜街同埋通菜街。原来就是昔日旺角村，即是今日旺角一带呢，以前居民所种植的花 同埋菜为主噶，因为佢哋系用呢啲嘅为生，所以就会种植咗西洋菜同埋通菜。旺角两条著名嘅街道嘅名，唔系就系因为种植而命名噶咯。 早上时间8:54，咁我想睇下钟哥同埋阿 O 有冇试过去呢个虎豹别墅行下咧？ 有 N 年前啦，我细个嗰时啊， 因为咪冇咗噶啦，虎豹别墅 好多人都以为冇，但原来唔系，原来经过一轮活化之后咧，就喺4月咧，啱啱咧重新开放俾公众咧免费去到参观啊！我自己咧以我嘅记忆咧，我好似冇去过。如果我有去过咧，都系我冇记忆啦，即系可能我妈好细个带我去，咁所以我睇 你系嘛，十八层地。 呢度咧会勾你脷筋噶， 真系咁样嘅咩？所以我好想去睇下。 有啲壁画喺度， 有啲壁画系嘛？佢话咧呢个虎豹别墅咧评为呢个一级嘅历史建筑古迹啊，咁啊属于呢个中式文艺复兴建筑嘅风格。咁别墅咧仲系由呢个意大利佛罗伦斯订制而嚟嘅彩绘玻璃窗。更加是一大亮点，因为我就是昨天在电视看到，哇，都几劲喎！佢里面啲装修， 当年啊，同埋当年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好大啦。咁而家咧，仲有一啲免费嘅导赏团嘅。咁我相信即系喺呢个时候，大家唔去得旅行，想揾啲地方去参观下嘅时候咧，可能呢一个都会系一个热点。 但就唔好咁样讲，唔好话因为唔去得旅行先至去睇， 本身都 本身都应该要去望一望嘅， 更加多人系啦。我就 miss 咗，因为我细个都唔知道，以前唔知。呢度有呢个地方。 你系董姓嘅时候，佢就闩咗门。 系啊，你好细个啦，应该你比我再年轻好多噶嘛。 唔系少少啫， 十几廿年， 好少。 我咧记得去嘅时候系六七岁，阿妈带我去，就好似钟哥咁样。你嗰啲系传统教育嚟， 就 系 嗰 啲。十八岁细个啦， 真系 咧一讲大话，条脷筋就勾咗落嚟噶啦。你一系你就唔好死，一系你就唔好讲大话。咁你觉得边一样嘢好啊？我加入去嘅呢啲情节，其实我唔系好记得噶啦。 即系嗰幅壁画系咪 啊？好多嘅，好多嘅， 好恐怖噶嗰啲，即系好，总之好吓人嘅。你睇完之后咧，我嗰晚真系发噩梦。我觉得啲家长真系唔好带啲小朋友去睇啊。 唔系咁咪啱咯。咁你咪记得清楚，你唔好讲大话咯。 你咧，你而家咁大年纪啦，都再讲翻出嚟啦，所以几咁深刻、深刻嘅家庭教育， 又未死，系咪算系咁噶啦？ 咁你一定系冇讲过大话啦， 算几好人噶啦，咁样系嘛？ 佢都有讲到，其实里面咧好多即系头先讲嗰个玻璃窗啦，彩绘玻璃窗就意大利嗰度过嚟噶啦。咁啊，亦都咧受到印度同埋缅甸影响嘅雕刻同埋装饰线条咧，亦都可以喺里边揾到有一啲咧镀金。嘅壁画亦都有啦，同埋一个十王殿审判啊，就系你嗰个讲嗰个十八层地狱嗰个浮雕啊，系啦，就叫做有名嘅，叫做十王殿审判。咁不过大家听到可能兴奋，有得去睇，但系咧记得原来咧系必须要喺网上面咧预约参观嘅。 我好怕呢啲预约噶，其实一有预约咧，你根本预约唔到。譬如大埔， 褪後啲咯。 大埔嗰個字咧，一預約咧，預約一個月之後， 係啊， 一個月之後， 一個月之後咯， 一個月之後我都唔知道有咩做。 你要隆重其事，有一個期待的心啊嘛。 乜嘢都推，因為你預約咗。 係啊， 乜嘢都推。 唔係因為佢而家佢係由社企營佢嗰個別墅咧係活化咗之後，係啦，由社企營運嘅，佢咧化身做一個咧叫做虎豹樂譜音樂學院，咁同埋咧佢裡面有一個導賞團嘅，就45分鐘，咁所以我諗佢為咗控制人流啦， 虎豹別墅變咗一個音樂學院。 有咩问题呢？ 有咩问题？ 佢都可以喺上面。 咁既然你都活化咗啦，你系咪应该赋予佢一啲意义咧？ 唔系我估唔到啫。 唔系，同埋佢里面咁大， 我真系要带我妈咪入去睇下。 音乐可以洗涤心灵， 陶冶性情。 你见到嗰个十八层地狱嘅时候，我惊。 系啊， 唔紧要，后边有即系悠扬嘅音乐响起，帮你洗涤翻你嘅心 灵。定系配合锁钠噶？ 定系噔噔噔噔 咁配合翻锁钠啊？吹 嘅。 就起中樂來咁樣係嘛？ 係 真係估計唔到啊！真係要睇睇先知啊！我哋三個未睇啦，唔可以評論字咁。但係咧，呢件事咧都係屬於香港人嘅一個集體回憶。 我相信佢而家擺出嚟嘅應該都係我以前細個睇嘅幅嚟嘅。 應該係嘅。 佢唔會話改咗或者換咗，即係大家要睇嘅就係睇翻以前嘅。 即係數唔到十八層係嘛？ 睇翻以前嘅真跡。 夠㗎啦，唔使再有一啲新嘅元素落去㗎啦，唔使話加啲卡通人物落去， 唔需要嘅，佢有自己獨特嘅一個嘅色彩。 唔好靠咁多嘢啦。 同埋佢我見即係我暫時淨係睇咗啲相啦。佢地方大咧，佢其實譬如連嗰個天花板啊，或者嗰個花園啊嗰啲咧，都其實都好多嘢睇喎。係啊，啲建築咧好犀利喎。 咁啊，大家上翻相關網站嗰度預約下啦。如果唔係就冇門釘噶啦嚇。 即係總之唔可以 walk in 啊。 總之唔可以 walk in， 如果唔係就冇得入去噶啦。 同埋嗰啲位置都好難泊車噶啦，係啊。 坐公共交通工具啊， 交通工具啦，嗰啲位温微嚟，好似好鬼窄嘅嗰条路。 系啊，咁啊，多一个地方俾大家选择啦。时间真系嚟到早上九点钟啊，先听一节新闻啦。 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北角政府合处对出。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奇德尊新村，荃锦公路去回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就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反方向大埔公路去回大埔方向近住伟华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咁提一提大家啦，观塘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咧就已经启用啦。咁嗰度有八条嘅巴士路线、十二条专线小巴同埋九条嘅红色小巴路线咧，就已经搬咗去呢一个交汇处啦。咁而裕民坊临时嘅巴士总站啦、同仁街巴士嘅绿巴、红巴总站同埋裕民坊一带未命名道路嘅总站同埋中途站咧，就已经取消咗啊。咁要搭呢啲公共交通设施嘅朋友咧，就要去翻呢个新嘅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世十五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一百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佢今次要爆啦！ 曾是好情人，总不敷衍我伤感贴上，如今不肯再用体温来亲一亲，无力去争，人生不可受伤痕。 今次自己執筆填詞，原因咧就係佢一聽到羅力威嘅曲就有好大嘅感受，令佢諗起一段曾經被欺騙嘅感情，所以有呢個全新嘅曲詞組合，作曲羅力威，填詞譚嘉怡。編曲有柱振東，監製係譚耀倫，加上譚嘉怡自己。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介作品之一，譚嘉怡《好情人》。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大家睇睇股市表现先，环球风险为纳回升啦，股市进一步向好啊，有助带动咧港股假期后咧复市向上。恒指假期前咧收报28,938点啦，短期有望上市咧29,300点以上嘅。港股拥有咧多项嘅利好因素啊，当中包括咧环球股市向好啦，资金流入股市啦，第三就系经济复苏强劲啊。开市不如今日开个好市啊！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咧，我哋继续邀请到小一升学专家 Miss Emma 喺度咧，俾啲意见我哋。早晨 ，Miss Emma。 早晨啊 ，Miss Lam。 咁啊，身边听到好多家长咧，成日都讲话要带啲小朋友咧去上面试班，即系 interview class 啦、嗯。其实乜嘢为之一个 interview class 咧？系咪不停咁样咧，就系、是、问佢问题，等佢唔惊啊，或者等佢啊好淡定，咁就为之叫做面试班咧？ 首先第一样嘢咧，不如讲下点解要有一个面试班？ 嗯 系、因为咧，个情况就系咧，其实我谂好多家长都认为，即系如果有参加过的家长咧，佢哋都可能有个即系身同感受，就觉得究竟呢个面试嘅过程入边系咪真系咁自然？其实每一个小朋友佢都真系会系去面对到咧、 嗯。 其实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因为小朋友其实年纪都仲细嘅。其实面试班第一个最大的条件就是要令到小朋友在心理上面有一个的准备。 嗯、 因为、如果你心理上面准备不到或者准备得不好的话，其实就算个小朋友有多少的 potential 呢、 嗯、 他去到那个环境其实他都发挥不到的。 是即是很紧张啊。 是啦。即是我们一定要，如果是一个很 fair 的 interview 来讲、嗯、个小朋友的心理压力其实一定要是撇除到、嗯、或者可以说减低了一些。去到一個正常的水平，咁小朋友才真係發揮到佢自己嘅能力咧，咁其實佢先至會係即係叫做老師就睇到一個真正嘅佢咯，係、 嗯、 啦咁樣咯。咁呢個係第一點咯。咁第二點其實我覺得一個 interview class 咧好緊要嘅就係其實佢要幫到個小朋友係真係係帶住個小朋友一段嘅時間嚟到能夠令到個小朋友咧係可以喺各方面都有準備嘅。例如係其實。帮佢准备一啲知识上面嘅嘢啦， 吓 佢系，譬如好似头先咁讲啦，即系可能你都会有一啲嘅，即系preparation 系俾佢去练习啊，究竟点样答题目啊，点、样面对老师啊，譬如系一啲眼神接触啊，佢嘅礼貌啊，各样呢啲，我觉得系需要嘅， 系啦，明白。 咁另外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系究竟个小朋友咧喺过程入边，我哋嘅老师都要帮，即系或者 interview class 嘅其实嘅老师去接触咗个小朋友咧，其实都应该可以咧系提供到一啲譬如话选校上边嘅建议啦，因为可能嗰啲嘅老师其实佢都会好了解啊，究竟而家你哋去考嘅学校，其实佢哋嘅方针系点啊？佢哋嘅方向系点？咁其实个老师成日应该 interview class 都应该要做到一样嘢，就是、可以俾到即系家长一啲嘅规划啊，知道究竟啊，其实你嘅小朋友系适合啲咩？咁原因系点解咁样咯？ 即系其实类似一个统筹啦，即系譬如啲人结婚咁样有个婚礼统筹，咁咪就帮你咧张罗晒，即系由场地嘅选择啦，去到。配套啊，或者系啲专业嘅意见咧，都可以去咨询啊，咁样。 冇错，系啦，咁同埋当然即系有啲即系好似你，如果你话系结婚咁，有少彩排啦，佢要真系唔好话去到嗰一日好多 surprise 嘅，全部嘢都系 surprise 系啦。咁虽然 surprise 系好嘅，我觉得，但系就唔可以全部嘢都系 surprise 而令到个成个 planning 系甩咗咯。系啦，咁呢个亦都系一点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就系，我觉得呢一 part 我比较想分享就系，我觉得一个 interview class 咧系应该要协助埋家长嘅，系啦，因为咧我觉得好多时其实家长即系未必系真系前头有一个去做过晒成个即系过程。咁如果佢系第一个小朋友去接受呢一个嘅 interview 嘅考验嘅话咧、其实好多嘢佢哋真系好新手嘅、做 portfolio 啦，点样去 apply 嗰间学校啦，究竟嗰间学校其实即系有啲咩地方我哋需要注意啦。甚至乎是有些学校是要见埋个家长的。 咁究竟两夫妻去到个学校嘅即係老师或者校长嘅面前，其实你哋应该有啲乜嘢嘅地方要注意，点样去回答老师嘅问题啦。 嗯嗯， 其实呢啲全部都系家长唔熟悉亦都唔知道嘅。咁当然有好多即係criticism， 即係都会觉得啊，其实唔係喎， natural 系好紧要喎。係，我觉得natural 系都系仍然重要嘅。但係 again， 我觉得起码个家长心目中要知道个 framework， 佢要知道究竟佢要准备啲乜嘢。咁因为事实上有啲学校真係可能问到一啲嘅题目系真係比较专业嘅。咁佢唔可以行到入去问你咩叫做专科专教，咁其实你唔可以啊，你唔 prepare 諗住 natural 跟住去 听都未听过入到去 听过一个答案系难啲嘅。 係啦，最近呢坊间我见到呢都流传一啲呢，就都唔系话同 interview class 有好直接关系嘅，但係就话呢有人放上网呢，就话拍卖呢个胜利嘅衣着，就系话女女呢着住嗰条裙呢去面试呢度度都 sure win 嘅，就话卖到都几贵咁。我就諗緊其实呢心态上系咪即系参加一个 interview class 都系一个咁样嘅保证呢？ 讲衣着方面呢，其实呢我就会觉得的确系呢，我有听过好多家长呢就系话某一啲嘅牌子某一啲嘅款式，咁咧去到某一个时间咧，系真系断晒货嘅。 系， 我自己咧就会觉得咧，其实呢个咧就系 myth 嚟嘅，系啦，真系系一个谬误嚟嘅。我 觉得自己好似OK 啦，着呢条。 系啦，其实我觉得咁讲我每一个小朋友咧，其实佢适合啲乜嘢，同埋着啲乜嘢落去，会令到个小朋友睇到有自信，其实真系好过瘾嘅。我觉得一个 interview class 咧最重要一样嘢就系做到 personalize 咯，佢做得到系个人化嘅。系佢系可以真系睇到以某一个小朋友佢嘅特质系点样，佢应该行条点样嘅路，而个家长你亦都要同个家长去沟通，因为有时系你嘅睇法啫，唔代表系家长嘅睇法。又或者可能有啲家长佢觉得我听讲呢间学校好好啊，我好想我自己小朋友去嗰度，但系。如果在过程入面其实经过老师的经验去看你的小朋友其实不是很适合、或者这个根本不是一个 realistic， 即真实的、目标，那你要跟个家长讲咯，你要沟通咯、即是其实过程入面呢即因为每一间学校啦，那他都会譬如派话俾你听收唔收啊，嗰样嘢，系对于家长嚟讲个心态上面都系一个好大嘅 challenge， 即系好大嘅 challenge 嚟嘅。 系嘅， 成段过程入边就系你会觉得哇，好似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好难接受。咁但系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嘅时候，我哋都应该要俾个家长要知道究竟个 real picture 系点样。系啦 ，once 佢知道啦，咁其实佢亦都唔会话真系啊咁大嘅期望，或者系过分咗嘅期望。而导致到太多的呢啲失望。 都啱嘅，啱嘅。咁今朝早咧听过 Miss Emma 俾咗咁多 tips 咧，都希望可以帮到家长啦。最紧要其实都系咧，睇下自己嘅子女特质喺边啊。由呢一个点样去训练佢面试，好似上个礼拜讲拣学校啦，去到真系点样去适切咁样帮佢准备面试咧，其实都应该要个人化嘅。 冇错，冇错。 好啦，唔该晒 Miss Emma。 好，唔该晒。 想同大家讲下 Beatbox。Beatbox 嘅起源系喺美国嘅，喺80年代嘅时候，佢系 hip hop 嘅流行元素之一。而大概喺十几年前咧，就喺世界各地都成为音乐当中嘅流行热门文化啦。严格嚟讲 ，Beatbox 都系音乐嘅一种表达方式，需要用到舌头、嘴唇、牙齿、口腔、喉咙等等唔同嘅发声位置。配合埋声音技巧嚟到模仿鼓声、电子音乐、特殊音效等等。近年 ，beatbox 多数都会同 acapella 一齐出现嘅，但系其实 beatbox 同 hip hop 嘅文化亦系息息相关噶。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Barbie 林慧。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揾到黄太，早晨黄太， 早晨啊！ 今日有咩咁特别先？ 我是想点唱俾我老公听嘅，咁虽然就系佢迟咗一日啦，咁但系佢系四月六号生日嘅，咁我想同佢补足翻讲翻生日快乐啦。 好有心思啊！咁琴日正一嘅时候有冇庆祝啊？ 有噶有噶，大家一家人出去食饭行下啦。 嗯，系咯，其实最主要都系一家人可以见到面啦，相聚就系已经系最宝贵噶啦。 系， 嗯，我知道你今朝特登拣咗一首歌送俾先生噶、 哦。哦，系啊，我想点首黎明嘅顾家俾佢听，咁因为呢首歌都系啱佢听嘅，因为佢其实都好顾家嘅，真系。 好啊，好啊，即系希望个歌词当中啦，嗰一种嘅精神同埋嗰种爱锡屋企人嘅心咧，系同佢一样嘅，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感受到佢嗰种嘅爱啦。 咁我想同佢讲老公生日快乐啦。 好，仲有冇啲 sweet 啲噶？ 都冇啦，生日快 乐啦。sweet 啲嗰啲留翻电话自己讲啦 吓。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黄太。 拜拜，没有温柔和鲜花，但够顾家有用吗？忘掉了情人节吗？平日却一直留下，我只盼年年淡淡远远像绿茶。成餐饭你就问咗一句，餐饭好唔好食啊？其实两个人开开心心就乜都好食噶啦。没有诗，没有画，亦没有空壳吉他，爱你却不靠密码。明白你其实怕浓情事太难量化，才计较虚伪情话。我不过无限傲慢，替你扎雨牙，其他的细节。不周到吗？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九点二十分， 系越嚟越多咧，就系唔同嘅品牌咧就进入呢一个汽车嘅销售市场， 嗯， 系啦，咁啊除咗系讲紧传统嘅，咁啊继续买啦，系咪？咁有啲新嗰啲咧就系、原本系卖电子产品啊，出游戏机、出 HiFi 嗰个有， 出电话嗰啲啦， 系啦，出电话嗰个有啦，出游戏机嗰个有，又出车啦，喂，但系佢哋嗰啲新嘅概念咧。我真係諗，嗱，我哋三個都駕駛者，或者可能聽緊收音機有好多都係從事運輸業，你接唔接受到呢啲新車嘅概念咧？咁樣 點會點會接受唔到啫？你細個打機都係咁打嘅啫嘛，都係咁樣揸。 唔同咁，你當係揸喺路上邊， 佢當係打機咁樣打嘅啫。 因為 只不過係要打機嘅時候咧，係可能有幾個 live。 嚇！ 而家呢個咧，sorry， 你得一次嘅啫。 好驚喎！ 你真係當打機啊？以為有啲咩事嘅時候，唔緊要，撳 restart 再嚟。 正所謂咩生命無敵 tool， 生命無敵 tool 啊，係啦。好啦，咁佢而家咧就話新嘅汽車咧，將來嘅時候啦，咁啊可能出年就已經會有啦。咁有一啲個我哋個汽車個擋風玻璃咧，佢哋叫做智慧型嘅車窗，係做咩嘅咧？會自己變色嘅。 即係 變色，因應住唔同嘅太陽光度，去到有少少慢慢變色。 我想眼鏡都有咯， 眼鏡都有。 而家嘅玻璃車窗都有㗎，有啲。 但係而家咧嗰啲而家有咧 而家都有啲有。 我呢個唔知喎，呢個我大鄉里。 但係我未至於係咪去到佢即係真係 黑曬， 係啦，係咪得咁嚴重咧？我就唔知啦。 好啦，咁啊，除咗呢一個叫變色嘅車之外，佢仲有一個防止暈車浪嘅系統。 誒，呢個好似得意啲。 呢個得意啲啊！ 即刻抌粒藥出嚟俾你暈浪。 跟住咧，佢呢个做咩嘅咧？佢就话透过虚拟嘅图像，去到解决呢一个晕车浪。嗱，佢净系讲咗一两句咧，去到说明啫。咁啊，点样虚拟咧就唔知嘅，因为佢呢架车咧，原来本身入边都有个 A R 系统。咁你知 A R 同 V R 咧，咁都系好越嚟越广泛用喺我哋个生活上边啦。咁但系佢系咪叫做一路当你发个晕车浪嘅时候，你揿个止晕车浪嘅掣咁啊？佢唔系跌粒样嘢出嚟啦，佢咧就可能喺个玻璃上面咧， 俾啲嘢你睇， 俾其他嘢睇。你知有阵时咧晕车浪啲传统嘅智慧就系话你唔好谂住自己喺个车度，或者你揾其他嘢 集中一点， 集中一点，咁你就可以解除咗嗰个咧晕车浪嘅问题。 咁我就咁望出车窗咪得咯。 唔系你望出车窗，你就未必会控制到自己系咪集中望一点啊？你可能会周围望，跟住就晕啊嘛。 咁要佢俾啲图画我睇咧，即系佢而家系咪俾啲 嗰幅图画就得一点咯？ 就得一点，跟住你就跟住望啊。 好难搞、啊， 好难搞、啊。 不过因为我自己咧成日晕车浪嘅，以前即系少搭车嘅时候，尤其是搭咩咧，搭巴士就好容易晕车浪。嗯、我真系试过一次， 长途嗰啲系嘛， 我由沙田都系搭到去铜锣湾啫嘛，一落车就呕啦，就呕啦。所以其实我由细到大好多时都系搭铁路嘅，系、嗯、啦、啊，即系可以行下，同埋好似即系上上落落咧，冇咁摇啊，冇咁熬啊、嗯嗯。所以我觉得除咗话嗰个视线之外咧，即系对于一个成日晕车浪嘅人嚟讲咧，嗰、那个空气流通都好紧要。 哦，系 啊，所以可能佢嗰个模式唔知会唔会即系加翻啲空气啊，俾啲氧气你啊咁样。 我个工人姐姐咧好怕坐我车，所以佢可以我嘅情愿自己搭翻小巴。我唔知啊，即系 揸得错系嘛？ 坐过我车嘅人又话，其实你揸车都冇乜嘢啊，咁、嗯、样都几好啊。但系唯独是佢咧，就一坐完我车之后咧、嗯，就话有头晕啊，作闷啊咁样。唔係作牛嗰只啫， 佢唔想見你咁多啊，其實 可能係啦， 望住你。 但仲有一個咧嘅叫做用電話去到解鎖，因為將來咧其實而家都已經有噶啦。而家嗰個叫電動車咧，咁其實有啲已經唔需要帶車匙啦， 唔使用指紋噶啦嘛。 用指紋又有啦，有啲咧甚至乎咧就可以我用電話遙控解鎖嘅、 嗯。 好啦，咁但係呢個 function 咧，我發現有一個幾大嘅缺點，因為我朋友都遇到呢個問題。咁佢本身都係揸嗰架電動車嘅，咁但係佢揸下嘅時候咧，佢就有一次去咗荒山野岭啦，佢已经唔谂住自己 哦， 系啦， 邓子峰啊，收到收唔到， 冇错， 收唔到， 收到收唔到，点知就跳到去收唔到，咁佢架车锁咗之后咧，佢就净系得个电话 啦， 佢真系开唔到车。 嗱、嗯，其实咧，所谓嘅唔用车匙，你转咗落部电话，其实系一样嘅啫嘛，即系个电话变咗条车匙咯， 系啦， 咁唔系冇咗条车匙啊，系转化咗落去个电话度， 而系需要依靠呢个互联网先至挞得着架车，咁搞到个朋友会点样算咧？咁佢就真系要喺荒山野岭，佢截嗰啲即系要 call 的士， 要揾一个 要翻屋企 收到信号嘅地方。 唔系啊，系架车收唔到啊。 哦， 我 架车收唔到、啊， 架车收唔到个 internet 啊。咁佢又揸唔走到， 你讲得啱啦，就系、是、因为佢揸唔到，咁、哦、于是乎佢就要翻屋企攞翻条车匙。又再搭翻即系嗰度，先至可以解到锁。 即系多谢佢啦、哦，突破盲肠啊！即系帮你成件事系嘛？ 原来唔系个电话收唔收到都算啦， 系 架 车收， 系架车收唔到。 咁、哦、佢收唔到咧，又喐佢唔到。 系啦， 哦。 咁于是乎咧，就企咗喺度，咁啊要搞到咧自己又搭翻的士几百蚊咁样，又去翻荒山野岭、啊。去哦，就系、是、解翻个锁，目的就系要开翻走架车。 所以去到最后咧，都系揸翻啲有车匙嘅车就算了。 系啊，佢已经喺我面前发誓噶啦。 嗯， 佢话 以后唔用呢个 function 系嘛？ 以后一定会带车。车匙出街啊！ 我系崔杰彤，我好少喊噶，因为我觉得笑嘅力量大好多。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阿昌、阿刘昌，早晨， 早晨， 早晨啦 ，Kitty， 早晨老， 系你好啊，系啊，今日咧有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咩好节目啊？ 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医生与你啊，咁、 嗯、 啊逢礼拜三晚嘅医生与你咧都有一个迷思大 fact check 嘅环节嘅，咁啊今晚同大家查考一个乜嘢问题咧，就系、是、胃酸倒流嘅问题、 啊。我有啊，我成日都有发生啊，点算咧？ 我个胃都唔好，我都要睇下。 要睇睇个节目先。 系啦，咁啊即系好多都市人都系有呢个胃酸倒流嘅烦恼噶嘛，咁、啊坊间其实都有好多偏方嘅。即系系啊，例如话饮嗰啲苹果醋咧，可以舒缓嗰个胃酸倒流嘅。 系、哦、咁，但 系 已经酸噶咯， 仲 整啲酸落去，系咪酸酸得症咁样啦？又系 酸攻酸咁话咧？ 系咯系咯系咯。 究竟呢啲偏方嗰啲原理系真定假嘅咧？系、咪真系有根据咧？嗱，今晚呢个迷思大 fact check 就请嚟呢个肠胃专科嘅医生同埋注册嘅营养师同大家去验证一下。 好啊，学下嘢先。 冇错啦，咁啊紧接住去到今晚嘅日常8:30啊，继续同大家落区啦。咁啊，今晚会去到观塘区。咁观塘咧呢个同仁街嘅巴士站侧边，原来咧有13档嗰啲流持牌嘅流动小贩，即系经营咗好多年噶啦。咁啊，但系可惜咧，即系呢个位置咧，去到今年6月咧，佢哋就要停止摆卖啦，即系因为社区重建啊，市区重建嘅原因啊。咁呢啲喺度好多年嗰啲。 持牌嗰啲流動小販，究竟嗰啲檔主何去何從咧？即係好多街坊都唔捨得佢哋。 哦，咁佢哋有冇13個即係同一步伐，我哋移去第二條街嗰度？係 有冇得入去啊？即係之前話有個新嘅商場落成，又話有個新嘅巴士站嗰度，係咪有個叫做咩啊？裕民市集啊嘛，係 啊 係 啊， 俾佢哋喺個市集嗰度玩玩，繼續維生得唔得？ 嗱，咁究竟係佢哋搬去？嗰啲商場即係上鋪啊，定係還是佢哋再去搬第二個位咧？嗱，今晚日常八點半，大家留意一下。 好啊， 係啦，咁啊，日常八點半就除咗去睇而家呢個時呢、這個情況之外咧，亦都會睇下帶大家翻翻去100年前嘅歐洲啊。 係， 咁啊，另一個環節咧就帶大家睇下展覽。个展览叫做《百年欧游记》， 嗯， 即系顾名思义啦，带大家睇翻咧欧洲啊，100年前嗰啲古物啊， 哦，即系嗰啲香水啊，碗碗碟碟啊，咁嗰啲， 冇错啦，即系好生活化嘅古物，即系香水啊，杯杯碟碟啊，即系或者留声机啊咁样，咁啊，而家大家未有得飞住，未得去旅行住嘛，咁啊，睇下呢啲都系当去咗旅行咁先啦， 真系啊，依家有好多艺术嘅装置，又话似纽约啊，又话似日本咁样，啲人疯狂去打卡，点解？都冇得飞啊！我想飞去日本打卡，飞唔到，唯有喺香港揾住呢啲咁嘅叫做情怀嘢可以玩住先咯， 纸卡先。 系啊，同埋睇呢啲都几好嘅，即系睇到当时嘅人一啲生活美学啊，自己即系将一啲艺术融入生活里边啊嘛。 系啦，咁啊，好快再介绍埋今晚紧接住嘅9:30啊，有31看世界。今晚就同大家咧去探讨一下咧啲精神科药物啊。咁原来咧全世界有成过百万人咧都系要。依赖呢啲精神科药物去过生活嘅，咁、但系咧，原来又话有好多严重嘅副作用，甚至乎会上瘾咁话。咁、今晚呢个31看世界咧，就会同大家探讨一下，去访问翻呢啲相关嘅病患者咧，食咗呢啲药之后，其实佢生活系好咗定差咗咧？咁啊，今晚。9:30夜晚，大家記得留意啦。 節目咁豐富，點能夠唔睇住港台電視31呢？今日唔該曬唱啊 ，thank you， 拜 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12岁女童喺彩虹村绿蒸楼对开，怀疑因为态度问题同另外两名青年男女发生争执，女童被人用手袭击面部，并且被抢走一个载有400元现金同一张八达通卡嘅背囊。事发在近午夜时分，涉案男女往新蒲岗方向逃去，女童父亲其后到场并且报警，陪同女儿送院。在台湾，台铁出轨事故最后一节，即是第8节车厢，昨晚被拖出清水隧道，车厢严重变形，车头被削掉一大半，支离破碎。交通部长林佳龙凌晨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感谢抢救人员、工程团队的努力以及其他团体的协助。他又说，接下来将要完成铺设路轨、重建电力设施等的工作，再检查隧道结构安全，希望在确保安全之下尽快恢复通车。英国首相约翰逊说，当民众接获通知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应该前往接种。他形容接种疫苗是关键事情，而药监部门的建议是继续接种疫苗。约翰逊参观英国阿斯利康药厂的疫苗生产设施，他说关于阿斯利康疫苗，对国民来讲最好的做法是参考英国独立药监部门的说法，相关建议是继续前往接种这款疫苗，打了第一针的人应该打第二针。他又说最理想的情况是全民接种，这个是他倡议的头等事情。美国马里兰州一个军事基地附近发生枪击案，两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疑犯在试图进入基地时中枪，其后死亡。 案发的是位于弗雷德里克市的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当地警方说，距离基地大约十分钟车程的一个科技园，当地星期二上午发生枪击事件，疑犯随后揸车前往基地，在大闸被基地人员开枪击毙，两名伤者由直升机送往巴尔的摩市。案发之后，德特里克堡基地一度封锁几个钟，警方和军方仍在调查。美国海军在社交专页说，38岁疑犯是海军医院现役军人，已经死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多云，同埋有几阵雨，风势颇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00点，系升57点，总成交金额15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3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跌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50.5跌3蚊，美团329.2升3.4。友邦保险94.1跌8毫，阿里巴巴224.6跌1蚊，中国平安93.8升1毫，中芯国际27.4升1.5，小米集团26.75升3毫，中远海控系报13.42升2.86，药明生物107.5升2.4，港交所466.6跌2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7，日元109.66，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8，人民幣6.542，英磅對美元1.384，歐元對美元1.188，澳元對美元0.767，新西蘭元對美元0.706。日經平均指數報29,736点，升39点。港金現價報16,140元，升2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8.48美元，賣出1,738.9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咁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咁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排到去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道尔登华庭方向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学界创造主持 张杰良、彭美斯。 香港网球手王康仪曾经参与四大满贯，曾经晋身双打四强，仲创造出晋身澳网八强，成为香港第一人。 打温布顿就见到 Eason 喺个场侧边嗰度，咁之后打完呢场比赛之后，即刻咁样行过去就同佢影咗张相咯。 逢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参就。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CIBS 全新一季节目带嚟科技主题， 区块链是一个好新的技术， 建筑界里面用了很多虚拟实境的。 点解 STEM 咁重要呢？ 继续有少数族裔节目，今次有在港拉丁美洲裔朋友参与。 古巴男人好大男人噶、 哦。Oh yes, absolutely。 咁你最拿手广东小菜是咩咧 ？So far 旅游书不会告诉你的拉丁美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云中。 今朝我想讲，点解呢度会有个告示牌？你有冇留意落街经常会见到呢样嘢？不过好多时你会不以为意，睇咗当冇睇过。但系好多时候你会需要到佢嘅，你见到佢，你又会觉得呢样嘢好多余。等阵你唔好讲到好似猜灯谜咁啦，咁样好难估噶。OK OK， 我系话告示牌，落街必定周围见到。但是如果你不为意，见到等于没见。告示牌的功效就是告诉你，你要知道些什么资讯。其中一部分的告示牌是有方向性质的，例如告诉你左边右边、前边后边、上面那层、下面那层有些什么。如果是道路标志，就会见到不准什么车行、不准掉头、不准驶入。你在公园见得最多的就是不要践踏草地，不要随地抛垃圾，不要踩单车，不要踩滑板，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所以我成日在公园见到这些告示牌，都好想问，既然样样都不可以，不如你不要告诉我有些什么不可以做，你只是动一个告示牌出来告诉我可以做些什么还好。告示牌的出现当然是想方便大家啦。如果我不熟悉附近环境，只要找到告示牌就知道方向，亦都知道可以做些什么。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告示牌要出现呢？可能就是因为有些事原本不应该在那里发生，但是发生过，又怕人习惯了在那里继续做，所以动一个告示牌出来告诉你听。等阵，你又唔好讲到好似猜灯谜咁啦。其实你想讲啲乜嘢先？系嘅，系嘅。大家见到嘅告示牌通常会放喺一啲多眼地方，因为要方便大家睇到啊嘛。话说早两日，我竟然喺后楼梯见到一个告示牌，我觉得好奇怪，无端端点解喺后楼梯会有一个告示牌呢？后楼梯不是预计会有太多人行的地方。这个告示牌想着给什么人看呢？不如你讲清楚个告示牌上面写些什么先啦。OK OK， 它不是一段文字，而是一幅图画。有一个男性的公仔图案，就好像在公共洗手间见到表示男厕或者女厕一样，那个公仔图案呢？而这个是代表男性的， 在这个公仔图案的两条腿中间呈现一条抛物线式的虚线，跟住一条大大的红色粗线打斜地画在这个公仔图案上面。听我这样形容，你应该都估到这幅告示牌就是告诉你禁止小便。我见到这幅告示牌，第一样嘢想到的就是，为什么要有这幅告示牌在后楼梯出现？好明显，因为有很多男士喜欢在这里方便。这个告示牌你不会在大街大巷见到的，因为大部分男士都不会这样做。现在后楼梯见到，是不是即是说曾经有很多男士，未来亦都预计会有很多男士在后楼梯这里这样呢？告示牌是想帮助大家了解一下附近的环境。当你细心思考，还会知道这个独特地方以前的历史。如果你见到这类型的告示牌，除了看得到之外，可能你还会闻得到它独特的气味。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我的家有个马桶，马桶里有个窟窿，窟窿的上面总有个小人，小人间无奈好多。每个家都有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用完了以后逍遥又轻松，保证你快乐无穷。每一个马桶都是英雄，只要一个按钮，它会冲去你所有烦忧。你有多少苦痛，你有多少失落，它会帮你全部都带走。每一个马桶都是朋友，可以真心相守，一辈子你都不能没有。我的秘密太多，我的梦想太重，你会慢慢的懂。亲爱的马桶，家都有马桶，每个人都要去用，用完了以后逍遥又轻松，保证你快乐无穷。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鸡蛋是一个千变万化的食材，它可以和很多不同的食材一起融合，配以不同的煮法，就有不一样的味道。今早的吹神厨房又拿鸡蛋来做餸了。这个呢，你可以是做小食，亦都可以是做晚饭的一个餸，就是剥皮辣椒蛋卷了。平时那些日式蛋卷你就吃得多，加了剥皮辣椒和洋葱下去一起做的蛋卷，你会不会觉得香口一点呢？这个食谱呢，我在网上看到的时候觉得咦几野味啊。 我还在刘德华的马桶那里看到呢，未食到嘢， 咁啊啱啦，加埋辣椒可以去耐啲啊嘛。 好嘢，好嘢，好嘢。 嗱，呢个咧，佢其实就嗰个做法咧，有啲似你日式嗰啲蛋卷咁嘅。日式蛋卷你喺屋企整咧，最紧要其实可能你嗰个pan 咧都好帮手噶嘛。我见到而家其实好多嗰啲12蚊店啊，或者一啲生活小百货咧，平平地咧都可以买到一个。 有啊，专系爱嚟。 做嗰啲玉子卷咯， 系 啊，玉子神器， 冇错，嗰、那个系帮到手嘅。咁、你攞筷子或者攞嗰、那个镬铲咁样，叫做反一反起佢咧，其实都几容易卷，因为佢已经有个长方形或者正方形嘅兜兜咁样兜住啦。咁平时咧，我哋就多数都系落少少鲸鱼汁啊，或者甜豉油啊，咁捞落去就少少甜甜地啦。咁但系今次呢一个咧，佢就加咗少少材料喺里边，我就觉得啊，都几香口咁啊，不如介绍下俾大家啦，咁佢本身咧就切咗一啲洋葱粒，咁啊攞咗啲剥皮辣椒咧又系切咗粒，即系或者切咗碎啦。咁其实你望落去就好似嗰啲西班牙蛋饼咁咧，佢咪有一啲好香嘅椒粒喺度嘅。咁今次佢就用咗洋葱啦，同埋有一啲嘅剥皮辣椒碎。咁另外咧，为咗增加颜色咧，佢就落咗少少红萝卜嘅粒粒或者红萝卜嘅蓉嘅。咁、我自己唔系好中意红萝卜嗰阵味咧，可能我自己就会撇走。 其实咧，佢去到咁细粒咧，其实已经系冇乜 味 啊，嗰阵味系啦，都真系。同埋，如果你轻松霎一霎佢，再即系过一过水，就真系冇咗嗰阵味啦。好多时候都 咁啊，呢个可以其实都系色随转变啦，落同唔落。其实最紧要咧，我觉得就系佢加落去呢个蛋浆里面嘅材料咧，全部都系细细粒碎碎地嘅。咁所以整起上嚟咧，就唔会话食下一个好滑嘅蛋卷，有嚿好大嘅餸喺度，系啦，佢全部都系融咗落去里边嘅。咁就但係呢啲材料呢预先都煎一煎香炒一炒香佢先。因为你啲洋葱粒都要炒一炒香佢先会出味㗎嘛。咁熱咗之后呢就留返起佢啦。咁摆返入你嗰个蛋浆嗰度。咁蛋浆呢可能你四隻蛋左右啦，我估。如果你正常就四隻蛋咁加少少盐同埋胡椒粉捞埋落去。跟住一次过呢就倒落去呢一个嘅肉子蛋烧个 pan 嗰度。咁跟住慢慢卷起佢呢就可以做到、這個。 要有好有耐性喎，同埋嗰个火候系咪要好好控制咧 ，Kiki？ 如果唔系好容易窿啊！我成日觉得唔知点解咧。 唔好开咁大火咯，真系系啊，系啊，咁 OK 啊！依个我觉得平时你食饭又可以系一味餸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嘅，我做下午茶嘅，我又觉得都 OK。同埋咧，佢呢个我成日话蛋真系千变万化，佢好似你加咩食材落去咧，佢都好似融入到嗰阵味咁样。 嗱，对于我哋嚟讲食蛋咧就 OK 啊。有啲朋友咧一见到蛋咧就敏感。 哦， 佢反而一見 敏感啊， 係好驚咁樣，所以就 經過呢個復活節之後食咗好多復活蛋， 係唔緊要， 搞唔掂。 聽日我哋唔講蛋嘅啦，講另外一啲食材啊。 好啊，睇下呢個你中唔中意啦。 百元號的享樂時代。 我发觉咧，每逢去到公众假期嘅时候咧，我屋企啊例牌人太多， 系 系啦，我咁我就焗住咧，连屋企附近嘅地方都唔敢去， 哦、 因为发觉越嚟越多人咧识得呢一个嘅窿路。呢、這个窿路系咩咧？因为佢又改咗个好靓嘅名， 系 叫丁角东海岸， 哇、哦，以为楼盘名啊， 即系以为楼盘，同埋咧佢即系。用埋海岸呢啲啊，你又諗起譬如黃金海岸啦，即係新界西嗰邊有黃金海岸，新界東又有個丁角東海岸， 所以人幾容易俾人呃咧。 係啊， 嗰個靚啲嘅名字，你以為佢好靚？ 真係啊，改個靚啲嘅名字，跟住而家搞到咧交通燈啊多幾盞， 係 你知嗰個原本直路嚟噶嘛？ 冇啦，遲啲如果完全開曬你嗰邊嗰個沙灘啊！有啲區議員都講話嗰個地方真係比較難搞啲， 勁啊！ 係啊， 我有朋友準備搬入去， 係啊， 佢就係話，嗰度嚟緊有個沙灘， 係啊， 水清沙幼，環境優美。 咁邊個話個沙灘係一定水清沙幼咧？佢係一個沙灘啫， 我真係唔知啊。 係啦，那個沙灘咧，我記得啦，應該係用咗唔知咩2亿去到起嘅 人工沙灘， 人工沙灘嚟嘅、 啊， 其實起咗好耐㗎啦。咁、終於咧就叫做起完啦。咁我記得係預計。系今年嘅泳季咧，就正式开嘅。 游得水添啊， 游得水系啦。咁我又喺附近咧睇过嘅，睇过嗰个海滩咧，佢是是正正咁样啦。咁另外佢又有即系所有嘅救生设备，佢都齐晒嘅。咁 游得水好似个人名咁样， 系啊， 阿德水， 德水咁咪好咯， 有名啊，德水 系啊， 德水好啊， 呢啲名 德米仲好啊， 游得米 搞掂， 两兄弟 系啊，游得水 就游得米， 你啊德米啦 ，Kitty。 呢个海滩咧，佢有一个几靓嘅看台、嗯。其实我自己虽然未去啦，因为佢而家仲围住噶嘛，但我见到好多人入去，嗯、即系都呼吁下啲人咧、嗯，人哋嗰度始终都仲系工地嚟嘅，唔系正式开放咗嘅，系啦。咁安全起见就唔好入去啦。 而家就唔好搞住啦。 而家真系唔好入去。嗱、嗯，你离远睇得喎，即系譬如你去到咩大美督嗰度，你咁样其实一望，你都已经可以好清楚见到嗰个海滩噶嘛。咁、 嗯、 海滩又有啲新起嘅好靓嘅看台，真系好靓。跟住就另外佢有个位咧，其实你唔知向住呢一个西面望嘅时候咧，嗰、那个日落咧又唔知系咪可以变咗做影相位、嗯，因为一定系有海滩又有剪影，总之最靓嘅 shot 咧就喺晒嗰度嘅。好啦，咁呢个丁角东海岸咧，其实除咗有呢、這、一个叫做龙尾泳滩，嚟紧咧会系泳季开嘅时候啦。咁另外其实附近咧都有好多咧。泥滩或者石滩嘅， 哦系啊、嗯，有好多人喺嗰个摸蚬， 冇错啦。享乐时代就想同大家讲下呢样嘢。 好啊， 摸蚬咧，咁当然啦，我自己就觉得咧，你喺嗰度摸蚬或者有咩试陷，因为品种真系好多、 哦。 我觉得你摸完之后咧，应该摆翻喺嗰度，系啦，因为嗰、那个譬如龙尾泳滩，点解话水清沙幼啊？嗱，啲沙喺外边搬过嚟噶啦，咁我冇踩过，我唔知啦。但系咧，我就知道咧，佢嗰度的而且确品种好多，原因就 系 因为啲海水咁靓，系因为佢品种多，因为嗰啲咩蚝啊、咩丝蚶啊、蚬啊嗰啲系过滤系统嚟噶嘛，咁咪就可以令到个海滩好靓啦。 哦，因为佢哋多，所以啲水就靓。 冇错啦，咁所以咧，我都有见几多咧人喺呢一个叫做黄昏。嘅時間咧，真係一家大細去嗰度咧就掘蜆啦、摸蜆啦。咁我自己都有帶小朋友去嗰度咧玩過掘蜆嗰啲嘅。不過我次掘完之後咧就放翻低，係啦，咁啊擺翻喺個原生嘅地方。但係呢樣嘢咧，我自己真係未試過。就原來嗰度附近有啲嘅叫村民咧，佢哋中意喺呢一個叫做夜晚嘅時候啦，咁啊去到擺低啲籠啊。嗰啲籠做咩咧？係一個養蟹嗰啲籠 哦， 係啦，冇錯。這個、呢個咧就係我有一次咧問過喺附近嗰啲村民咧，佢哋都話，因為佢哋會捉嗰啲蟹嘅，佢哋捉嗰啲蟹咧，佢哋話有啲好大隻，跟住咧佢大埔街市嗰度賣，佢哋有啲都係咁樣，係直頭一尺咁大隻，一尺長咁樣嘅，好大隻。咁佢哋話鮮唔鮮甜，我就冇問啦。咁、但係佢哋就話到咧，通常都係夜晚落籠啊。落啲叫做蝦苗啊，跟住咧第二日朝頭早咧，佢話多起上嚟嘅時候咧，真係會有十幾隻， 即係放咗落海嗰度， 放咗落海嗰度噶，因為嗰個泥灘咧，其實話深唔深咁樣，其實佢就去到腰左右嘅，如果水漲嘅時候啦，係啦，咁去到腰左右，咁咪就放咗啲籠喺嗰度啦，咁然後啲蟹咧就夜晚嘅時候咧就自己 行入去， 我有朋友都 盞燈仔， 漁民嚟啊。放心，唔係漁民咯，普通一個漁民啫。佢話呢擺啲蟹籠咧，個技巧係咩咧？ 係咩啊？ 最緊要咧，啲蝦夠臭，死咗兩三日嗰啲蝦咧， 係真嘅， 係真嘅，係啊。咁啲蟹咧就會聞到咧啲味，跟住咧就會自己入去個蟹籠嗰度噶啦， 食呢個蝦啦。 你有冇試過擺蟹籠？ 佢咪食呢個蝦？ 係咩啊？ 食個蟹， 佢係入去啫。而最後是俾你吃的 哦，我即係嗰個臭的蝦是俾你吸引嗰只蟹，但其實不是脷嚟嘅， 其實都是脷嚟嘅， 我都 係。不過佢就傻豬豬咁樣入咗去，你可以俾你蒸嚟吃咯，係啊。 附近咧都幾多人咧，漁民即係漁民樂嗰啲咧， 漁民樂，漁民樂 就會喺度擺呢一個蟹籠啦。 有冇試過擺啊？ 呢個我真係呢個嗱，我呢個未試，但係呢個我好想試，但我有少少十五十六嘅。 點解咧？ 因為咧佢呢一個摆呢一个叫做蟹笼啦， 几大啊？你个笼要？你又话只蟹又好大， 两张 A4 纸咁大， 系两张 A4 纸咁大咯， 纸啊，两纸啊，佢应该系差唔多有 成个货柜， 一米啊， 九笼咁大， 一米阔噶， 即系装宠物嗰啲笼， 再大啲， 我以为一个九笼咁大，一个靠笼咁大， 靠 九笼， 唔系一个 dog cage， 一个 dog cage 啦， 佢都成米阔噶嗰个笼。系啊，所以咪话 咁佢啲真系漁民嚟 嘅，系 professional 嚟 嘅。我哋嗰啲撒落你就細細個就算了。 系啊，呢個我係真係想試嘅。咁但係咧，就始終到而家咧，就我又第一我費事打攪人哋啲漁民啦。第二我自己去嘅話咧，我就一定唔會去。雖然我想試，因為附近咧其實都有試過有幾多呢類型嘅意外，就係諗住去捉蟹咧。結果咧就因為 香港人冇乜呢一個叫做潮漲潮退嘅 concept 啊。咁你潮退嘅時候，哇！成個泥灘啊，我可以行到好遠啊咁樣。 係。 咁點知又真係行得遠得滯。咁你潮漲嘅時候，你已經意識唔到啦。 係。 跟住最慘係咩？嗰啲淤泥咧就容易住住只腳。係 嘅。 咁住住咗只腳之後咧，你又個人 唔可以拔足狂奔啊！ 冇錯啦，你就嚟只腳好似掹唔到上嚟。 係。 咁你 驚其實。係啦。跟住你越驚咧，就越 踩得深。 係啦，越踩得深係啊。 係啊，越踩得深，跟住咧就。慢慢啲水咧一拱上嚟嘅時候咧，咁就容易浸過咗個人啊嘛，係 啊， 咁呢樣嘢我自己都好壓力，所以我唔 跟住要遊翻上岸，係啦， 係啦，遊翻上岸， 遊翻上岸，跟住翻大埔街市， 咪真係如果你真係去一啲譬如唔好話一定係嗰度或者 係啊，香港好多地方都係啊， 香港好多地方如果你真係唔知道個潮汐漲退，真係要小心啲嘅， 係啊， 佢嚟得好急嘅。 附近咧仲有一個馬市洲啊，都係好近呢一個丁角東海岸嘅其中一個啦。我記得阿歐之前都啱去咗， 有啊，去咗行山啊，但係原來嗰度好多墳頭嘅，咁好彩大家就即係有驚無險啊，行過咗，都好好嘅一個地質嘅一個探索嘅熱點。 但係你好嘢喎，因為其實嗰個馬士洲，我想講咧，嗰個玩法咧，其實就係要睇呢個潮漲潮退嘅，因為佢有條路咧，由三門仔嗰邊行過去咧，經過完一紮墳頭之後，其實有條路，你潮退嘅時候就會見到條路，潮漲嘅時候咧，條路就遮住咗嘅咯，咁你一係就間水，一係就 call 艇。 你有所不知啊！原先有个 friend 叫我去嗰度咧，学下点样报嗰啲游艇班。 游艇班啊， 就谂住学游艇， 揸艇， 学做艇夫，谂住冇得做噶啦 ，DJ 咁啊，谂住做艇夫啊，算啦。 系啊， 跟住点啊？之间铺头冇开门啊， 哎呀， 假期冇得报名啊。跟住咪唯有往三門仔個方向行咯，跟住見到一個地方就係小白講嗰個馬士洲。 喂，你見到一個有得報名學艇嗰個，你記得叫埋我喎。 好啊， 我諗住遲啲日 DJ 冇得撈嘅時候咧，可以假日嘅時候賣汽水啊， 搏搏艇啊嘛。 總之你對呢兩個人對佢哋前途嘅睇法，你有咩感想啊？ 你哋去撐艇坐都冇所謂，千祈唔好坐艇就得嘅， 唔好坐艇。同埋你開遊艇啊，你畢生係志願啊嘛， 攞 咗避堅尼女郎啊， 你諗多咗啦， 你諗多咗， 可能即係帶。嗰啲漁夫帽咧， 漁民 嗰一類型嗰啲， 我係諗住賣20蚊一罐汽水嘅啫。之後， 開心。 我著比基尼都好睇咩？你估？ 今日晨光第一線夠鐘啦，突然有感而發，想同大家講啲嘢。 而家仲讲， 忍唔住内心嘅澎湃，讲两句啫。 有咩想讲，可唔可以留翻阵间先讲啊？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明天再见。你想讲乜嘢啊？快啲讲啦！ 我想叫大家唔好行开，听10点钟新闻报道啫。